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望一望先，哇，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1%啊，咁啊，有两个红色嘅天气警告啦，都生效紧。第一个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第二个咧就系红色啊，即系呢个样子系红色嘅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今日都系热噶啦，咁啊，未来呢几日啊都系热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啊，千祈就唔好热亲啦。咁啊，呢啲时候咧又热又干，那个感觉咧。啊，可能你又会觉得喂，热湿啊辛苦啲，热干可能好啲，咁啊睇下你吓，凡事向好嗰方面谂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啊做人嘅嘢系咪先？最紧要啊谂办法过到自己嘛。 晨光每日一格。 我真系望一望嗰个九天天气预报，星期二、三、四、五咧都系。非常之熱嘅，咁去到下個星期嘅時間啦，咁見到星期日啊嚇，估計咧都係星期日先至開始會有少少嘅雨水嚇，少少嘅雨水，落唔落一落嗰啲咧，咁都唔會特別影響噶啦。而家29度，咁啊，今日朝頭早咧繼續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邊同各位聽眾你哋見面啦。連續咧放咗幾日嘅假期，咁無論你係追月、上月，定係迎月，即係數翻之前嘅時候啦，咁啊相信咧，即係對於月光咁啊，都好多嘅都同佢玩完遊戲噶啦，要收拾翻心情。咁啊嚟緊下一次嘅公眾假期咧，咁啊都應該會係11國慶嘅時間。咁啊距離呢個11國慶嘅時間咧，其實禮拜六嚟嘅，咁啊都係開心啦，係咪先？咁啊總之係有假期啦。咁啊紅日嘅話，咁啊大家就可以補翻假嘅。咁啊都係等緊噶啦。好，咁啊今日朝頭早咧，想同大家講下。我哋人好多时咧，嗰个嘅梦想啊，到底你会点样去到处理呢？你会点样去到有一个嘅梦想俾到自己呢？系咩原因驱使到你会将呢一个梦想成为自己嘅一个叫做目标呢？你有冇谂过呢？例如我细个啊，原来见到好多巴士司机大哥，哇，佢哋揸车，我觉得好有型。其实到今日我都觉得咧，驾驶一个咁大个嘅车辆，其实系好厉害嘅。咁我细个都有段时间喺度谂，哇！如果可以做到呢个巴士司机咧，都犀利。即系有一个嘅叫做有个原机啊，到底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冲动，想去完成呢一个嘅目标呢？可能有啲人咧就系喂发梦嘅时候，我曾经享受过某一种工作带俾我嘅一种快乐啊，例如。如果我嘅原来我曾经发梦嘅时候做过消防员，我觉得消防员咧，当我扑熄咗一啲火之后咧，我嗰个满足感啊，喺发梦入边都觉得好开心，我好想将呢一样嘢咧就变成一个事实啊，带住呢一种嘅快乐咧喺自己生命入边嘅。咁你而家追寻紧自己嘅梦想，追寻紧自己嘅理想，不妨耐唔耐又谂翻起，到底你呢个梦想个根源系喺边一度？多啲温故之身咧，可以更加巩固得到你去到追寻自己目标嘅一个力量嘅。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八分的时间，各位听众你们好。二十九度的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继续生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哇！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 ，COVID-19 咧，咁都已经有三年的时间。防疫的措施咧实施呢一段时候，大家都是戴好口罩噶啦，亦都有限聚令啦，仲要咧不时又听到一啲隔离呢啲咁样嘅声音同埋呢啲嘅字眼。令到好多咧，即系发展阶段嘅学童啊，喺心理同埋生理上面啦，都受到唔少嘅影响。咁而家咧就开学啦，开咗学噶啦吓，咁所以大家都翻紧学嘅时候，但系仍然同一时间咧，都要坚守住咧就系社交距离嘅措施，亦都而家学校戴咗咧口罩。原来咧都有话到佢哋减少咗社交嘅意欲，甚至乎影响咗学习嘅成长。不过咧，咁啊，家长同埋教师只要咧就系作出合适嘅鼓励同埋训练嘅话，亦都可以将呢一个影响减低到最少噶。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克服呢一个嘅逆境啊！有学童咧对于重返校园咁啊得到恐惧，部分咧就系由于长时间防疫措施实施紧啦，导致到咧佢哋嘅生活规律同埋习惯改变，例如由面授课堂改为视像网课。令到学童咧减少外出作息，咁啊学习嘅时间咧等等一律啊，同以前嘅校园生活都不一样。而家咧有啲部分嘅学生可能都已经直头习惯埋呢一个上网啊，上网嘅课堂，咁啊都唔使见人，又唔使见老师，咁啊导致到佢哋咧都完全习惯咗咧，就系冇同其他朋友一齐去到相处或者解决问题。咁所以咧，家長同埋老師咧都應該啊，而家喺學校或者屋企嘅時候，多啲留意啊，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嘅性格會唔會孤僻咗咧？情況許可嘅底下啦，咁啊都歡迎咧，佢哋可以咧就係多啲啊傾偈，傾多啲，先同屋企人，先同老師傾，咁啊亦都唔係話鼓勵佢哋即刻同成班朋友一齊嘅，咁但係亦都要多啲問下佢哋同朋友相處嘅情況，有冇遇到困難，有嘅話咧，咁啊加以幫助，咁啊問題就一定可以好快脆迎刃而解，解決到嘅，咁啊大家又可以咧就係希望快啲恢復翻呢個正常嘅社交就好啦。 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 赠你。长途不是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有介怀是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转转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玩笑，到最后松一口气，天色优美，还有着你，仍然在寻觅我这天。 一首歌曲来自陈晓东的《这种年纪》。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讲下洗衫。洗衣机呢，我哋每一日都会用，起码我自己系啦。但系又系咪真系识得洗呢？我好多时都会有啲迷思噶。例如用啲乜嘢嘅方式去到洗洗衫嘅时候，系咪淨係留意住啲裤袋有冇纸巾就算数呢？原来都唔系㗎喎，原来唔同質料嘅一啲衣服啦，喺清洗嘅时候用洗衣机都有少少窍门嘅。除咗呢，有阵时听我哋 KOL 阿海之外啦，咁亦都我自己揾咗啲资料俾大家嘅。好似呢清洗棉质衬衫或者就係有图案嘅 T 恤嘅时候呢，其实都建议反转背面呢，咁放入洗衣机，咁避免出现毛粒或者破坏咗件衫嘅。而不论长或者短裤都应该就係将个袋攞出嚟，咁做咗清洁跟住先至呢就好洗。选择正確的洗衣粉，这个呢我就非常之懒惰啦。因为我通常见到它写着特效、强力、除污，我就会选择的啦。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只要用普通的洗衣粉当然是可以啦。不过如果家里就有人拿了，不是拿了，是有人患了感冒，那就应该改用一些抗菌的洗衣粉或者洗衣液，尽可能就减少细菌的传播。这方面我就已经没留意啦。同埋每一次咧洗衫都唔应该放得太满嘅，呢个我都有做到，最多咧都系八成满啦，咁样咧亦都可以有足够嘅空间俾洗衣机去到洗衫。同埋我每一次咧都会留意翻嗰个衫嗰个份量嘅，从而咧就调校每一次咧所用嘅水嗰个嘅用量，咁啊尽可能咧即系你冇留洗少少衫啊，摆到成桶都系水噶嘛，悭水咧都好紧要嘅，每一次自己咧就睇一睇。洗衣机可以调校不同的转速的，但是很多人都不太懂得调校，我就是其中一个了。其实转速就会影响到衣服的，例如就是棉质的衣物只能够承受600转，牛仔布料就可以承受900转，床单原来可以承受1400转，用错转速的话有机会在洗衣服的过程里面破坏件衣服。 天色要分裂，海色要分裂，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大钟先，6:37，咁啊29度嘅气温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白元浩咧就打俾阿芭比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哎呀，我同你都好耐冇见啊，点啊？你最近有冇高矮肥瘦点啊？有冇唔同啊？ 同埋咧，好开心啊，因为咧白元浩打俾你咧，出之后白元浩打翻俾我啦，咁所以咧嗰种感觉咧特别有呢一个亲切感啦，同埋咧好有嗰种咧，即系平时一切咧都系要好似平时咁样啦，即系大家要翻工翻学嗰个时间咧，嗰呢种感觉好强烈啊！即系平时你会惯咗系咁噶嘛，譬如啦，你个闹钟嘅铃声你好少会换啦，即系嗰一日。如果你突然间换咗个闹钟铃声咧，你可能会唔识醒噶嘛？你有冇试过呢个经验啊？ 我觉得两走极端，我就真系好少换嗰个铃声。但如果换铃声嘅话咧，我会担心唔识醒。但我觉得应该会醒嘅。但系咧，我又可以谂，如果换咗铃声嘅话咧，当我一响嘅时候，我会谂嗰个声系咩声咧？咁样同平时，因为啱啱瞓醒个人仲系温温顿顿啊。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呢啲情况。 都系噶，我都真系试过咧，因为呢个铃声换咗咧而唔识醒，即系当咗系另外一种声啊。喺睡梦之中咧，通常我都会谂一谂嘅。我发觉自己咧，即系俾闹钟吵醒咧，都有个思路嘅。即系可能首先咧就系谂一谂，呢个系咩声咧？跟住继而咧就再思考一下，好似系闹钟。跟住就会喺个脑海度谂埋个闹钟嘅位置喺边咧，即系到底会唔会放得好远啊？要爬起身啊？定还是系可以随手就拍得熄佢咧？咁，即系咁呢一两样嘢咧，都系一个考虑嘅条件嚟嘅。咁所以我自己咧，尽量咧，如果我知道我确保自己要醒啦，好紧要嘅话咧，我系唔够胆换个闹钟嘅声音，因为咧。如果一换咧，我惊我思考过程长咗咧，继续喺梦中思考咧，我就会继续一路都发紧梦咧，就唔醒 啊！咁啊，一路都喺呢个梦中嗰度，就以为喺梦中入边都熄咗个闹钟啦。 系啊，真系会嘅，有时其实即系你以为啦，已经醒咗啦，但其实原来仲瞓紧觉咯。 吓，哇！咁我哋份工好危险、哦，即系如果系换闹钟铃声嘅话。 所以呢样嘢就要自己睇住啦。嗱，譬如好似我哋咁样啦，有个意识就觉得哇，如果换闹钟铃声咧，都可能分分钟系有呢一个嘅危机嘅话咧，咁可能就真系叫自己唔好换咯。如非必要嘅话， 哎呀，听完你讲之后，我都唔敢换啊！即系换咗之后，万一迟到点算啊？ 咁就好大件事啦。 咪咯。 喂，但我想话咧，有啲嘢咧，即系你成日以为系有一个效果啦，但系其实佢又未必系你预期嘅效果。 咁神奇？ 讲紧嘅咧。就是一啲體質嘅問題啊！你知啦，雖然啲人成日都話啦，夏天前夕咧就減肥減得多啲嘅，因為咧諗住著啲可能冇袖嘅衫啊，或者可能要著泳衣去沙灘咁樣啦。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對於一個咧真正對體態有要求嘅人咧，365日咧都會追求呢個體態美嘅。 呢個啱啊！我都覺得係。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咧，365日咧，无论系任何季节咧，就算而家秋天咁样啦，你同佢讲减肥咧，或者你同佢讲营养咧，都系一样，都系咁有兴趣，同埋咧都系咁注重嘅。点解突然间咁讲？因为咧，我最近睇咗个电视节目咧，佢就喺度拆解一啲咧减肥失败嘅迷思。嗱，我初头咧我都觉得好迷思，因为点解咧？佢讲紧咧里边有一个嘅即系减肥嘅主角咧。嗰、那個人咧本身咧佢食嘅餐單咧已經係非常之係一個減肥餐嚟嘅。嗰、那個女士咧就係、不停咁樣咧都係食呢個雞胸肉啦，同埋呢個雞柳啦。咁你感覺上，其實啲人減肥啊，或者係做嗰啲健身嗰啲咧，好多時都係食蛋白質，都係話食雞，都係食啲高蛋白質嘅嘢，可能係雜蛋啊嗰一類咁嘅食物啦。係 啊， 咁咧全部都係跟呢一類咁樣嘅餐單喎。咁、而且咧，佢都好夸张下嘅。佢一日三餐都系食鸡，即系佢可能早餐就系食鸡柳，午餐就食鸡胸，夜晚 使唔使啊？前世同鸡有仇咁样喎、啊、佢。 我谂佢想贯彻嗰个餐单啦，即系因为有啲人系咁噶嘛，譬如可能有啲 即係 dietitian 啲營養師啊，或者係有啲健身教練啊，就教佢，你應該要配合食多啲蛋白質嘅，食多啲雞嘅咁。咁佢可能就諗住，我都唔識配搭咯，我咪全部都淨係食雞咯。 哦，食下魚都好嘛，其實魚都好食噶，又啱佢哋嗰啲營養。 咁可能佢咁啱先身邊嗰個人成日同佢講個雞字啦，咁佢就食雞啦，咁我都唔知點解啦。咁總言之咧，佢就一日三餐都不停咁樣食住同一樣嘢啦。咁但係咧，反而咧喺減唔到肥嘅同時咧，就越嚟越肥。 哎呀！ 因為嗰個研究報告話佢咧，即係佢完全係一磅都減唔到喎。但係咧，就反而咧越食呢個餐單咧就越肥。咁佢自己就覺得好古怪啦。啊，點解啊？因為明明咧，即係個個都話呢個餐單係 work 嘅，點解去到我嗰度咧，我自己越食嗰個體重會越高咧？咁、 但我好奇問一樣嘢先啊，佢係個體重。冇增冇體重可能多咗一磅，但係佢會唔會轉化咗做肌肉嗰一隻啊？定係真係肥嗰啲啊？ 唔係，佢係真係咧，後屘發現咧，佢係轉化咗，都唔係轉化，佢根本就係脂肪。因為咧，原來佢話咧，佢長期淨係食住同一樣嘢咧，佢本身咧，即係佢哋有幫佢做咗一啲測試嘅。咁咧，佢就係屬於一個叫做二半體質。咁原来咧，二半体质嘅人咧系唔可以净系食一啲高蛋白质低卡嘅食物嘅、哦，因为咧就算咧佢有呢、这、一个蛋白质都好啦，佢都冇呢个铁质咧就帮佢转化呢啲蛋白质咧就成为一啲肌肉、哦、或者系所需要燃烧嘅脂肪。咁、所以咧，佢净系食蛋白质系唔够嘅。啲、专家就话咧，如果你咁样食嘅话咧，你都要注意埋咧，其实系要有足够嘅铁质啦。因为咧，铁质其实系帮我哋咧，将嗰个燃烧脂肪同埋糖质嘅过程咧，系都要变快啲嘅。即系如果你冇咗呢个铁质嘅话咧，你个脂肪就好容易积聚啦，因为你燃烧唔切啊嘛，咁、你就会积咗喺度啦。咁再加埋咧，原来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人排汗咧就会排走埋啲铁质嘅、哦。即系喺汗水里边都会带走咗一啲铁质啦，咁于是乎咧喺夏天如果进行呢一个头先佢讲嗰个即系狂食蛋白质嘅餐摊咧，而佢又冇摄取翻足够嘅铁质嘅话咧，就会导致咧反而系减唔到肥之余咧就会增咗磅啦。 哦，所以营养师成日都话咩？食嘢要均衡，如果唔系就斋食一味咧就搞唔掂。 系啊，所以即系其实有时都要注意一下，就系、好似今日呢个 case 咁样啦，即系大家都有个迷思就是，食鸡柳一定系可以减到肥啦。但系其实都唔系就系鸡柳咯，你都要注意翻个餐单有翻其他营养咯。 哦，所以譬如你走去煎鱼咁，你都最好加啲雪菜喺度啊，系咪？冇理由斋煎咁，即系又好食啲，又营养又均衡啲，即系呢啲道理。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可以睇一睇啦，譬如话。摄取铁质嘅时候咧，即系最典型咯。我记得以前咧，我嗰啲常识咧都有教，可以食下嗰啲猪润啊、杏啊、生蚝啊、南瓜子呢一类咁样嘅食物咧，都可以补充到铁质嘅。咁、我都觉得因应翻你自己嘅体质啦，咁有啲乜嘢需要嘅营养咧，你就自己最好食得均衡啲啦。如果你话有啲营养你要避免嘅，咁你咪食翻少啲嗰一类食物咯。但我始终都系觉得咧，就算减肥又好啦，或者系即系有啲咩嘅目标都好啦，其实最好都系均衡啲，即系唔好话完全唔食某一样嘢咯。可以某一啲食多啲嘅比例，有啲系食少啲，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如果你戒得咁清咧。我覺得如果你之後吃翻咧，就會好似啲營養師成日都話，真會反彈咯，因為突然間食翻嗰樣嘢啊嘛。 係喎，咁大家都嚇睇住嚟食啦呢啲嘢。喂，我咩？我缺鐵，你轉頭幫我打包生蠔翻嚟得唔得啊？ 我諗住攞支鐵通翻嚟俾你啫。 咁衰嘅呢個人。好啦，轉頭翻嚟再講啦，睇下你支鐵通有幾大。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晨光百科。 哇！望一望，原来同阿芭比倾偈都倾到六点四十七分啦吓。天气方面，同大家睇睇先。今日天晴干燥，大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三十。哇！最高嘅气温35度，热啦吓。 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而家29度啦，咁啊，相对湿度7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另外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咁啊，寻日咧定前两日啦，咁啊睇到啲传媒又话，哇，出边啲空气爆晒标啊咁样。咁而家几多啊？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讲下咧，河豚。好啦，我呢个资料咧就喺食物安全中心嗰度咧就同大家分享。河豚咧就已经括住写住鸡泡鱼，咁啊以及咧就含有河豚嘅食物等等。嗱，食安中心咧咁啊敦促啊业界咧就不应该进口以及咧就销售河豚啊鸡泡鱼啦，以及咧就含有河豚嘅食物，咁啊市民亦都不应该进食咧河豚嘅任何部分，以及咧就任何含有河豚嘅食物。好啦，咁啊有罚则嘅，咁啊根据翻咧《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咁啊括弧第132章第54条嘅规定，所有喺香港出售嘅食物，不论进口或者就系本地生产，必须咧就系适合工人食用噶。如果触犯有关嘅法例嘅话，可以咧就系被判最高嘅罚款50,000元，以及监禁6个月。好啦，点解河豚以及咧就含有河豚嘅食物系危险嘅呢？河豚啊，咁啊或者某一些啊属于咧就系一个叫做亚氏尖鼻豚含有咧就一种称之为河豚毒素嘅强烈神经毒素，咁啊可以导致肌肉麻痹，咁啊而中毒嘅严重者啊可以咧就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噶。啊，现时并冇河豚毒素中毒嘅解毒剂，并没有啊吓。咁啊，另外河豚毒素嘅耐热啊。河豚毒素因为相当耐热啊，咁啊不会因为烹煮、冷藏、干燥而失去佢嘅毒性。咁啊又话咧，就河豚毒素主要集中喺河豚嘅内脏同埋皮鱼皮嘅。咁点解鱼肉可唔可以食啊？虽然河豚毒素主要积聚喺河豚嘅内脏同埋鱼皮，咁但系某一啲嘅河豚品种嘅鱼咧，鱼肉啊吓，亦都含有大量嘅河豚毒素噶。咁啊，另外喺汤洗同埋泡制嘅过程入面，河豚嘅内脏以及鱼皮嘅毒素有可能咧就会污染到鱼肉噶。咁啊，目前咁啊尚未有国际认可嘅河豚配制指引、程序以及咧就认证方法，可以确保鱼肉喺一个制作嘅过程入边咧系不受河豚毒素污染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吓。有毒嘅，政府都有晒指引噶啦，咁你就千祈唔好中过头埋去，仲谂住食啦。好，开头大声咗少少，唔好意思啊。呢首歌曲嚟自 Happy Song， 佢哋系石山街。 英姐。 主意， 沉溺最后才微妙意义， 于每一把种子窥探着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会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相似。 上6:53啊，佢哋系石山街嘅一首歌《Happy Song》，出边29度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朝头早嘅时间点会少得有我哋职场 K O L， 今日同大家讲下营养波。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Mimi 啊，我谂过咗中秋佳节之后咧，大家都食多咗，食滞咗啦。可能咧喺日常嘅餐单上面咧，都要开始食翻啲清淡啲嘅嘢去改变一下咯。 冇错冇错，因为我今日咧都听到有个即系朋友话俾我听，佢食月饼食多咗，重咗几磅，跟住我都吓亲，哇！你要食清啲咯喎，嚟紧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即系要注意翻，其实就喺过去嘅中秋节啦，大家都应该食得丰富啦，咁特别又有啲月饼，无论可能系讲紧即系传统嗰啲嘅莲蓉月饼，或者去到新式啲嗰啲嘅月饼，咁始终都系糖啊油啊嗰啲都系较丰富嘅，较多嘅，咁所以即系如果我哋想去即系让我哋嘅消化系统休息一下，或者真系有啲磅重咗想减翻落嚟嘅咧，我哋可能啲主餐要注意翻喺啲肉嘅选择啦。第一方面就系喺即系譬如真系选择翻多啲系鱼啊、海鲜类啊，同埋一啲嘅黄豆嘅食品啊咁，因为呢啲咧都系较容易消化噶，比起牛啊、猪啊、羊呢啲系啦，咁亦都咧啲脂肪亦都系比较健康啲，咁就可以即系再配合清啲方法。我哋成日讲嘅就系可能清啊、灼啊、清蒸啊、灼啊，或者可能一啲嘅快嘅少油嘅炒啊咁，令到咧我哋可以又吸收到足够嘅蛋白质啦，咁亦都会容易消化啲，可以用我哋嘅消化系统唔使咁劳碌啦，咁呢个几重要嘅，呢个第一个嘅点系啦。 嗱 ，Mimi 啊，我知道咧，其实咧喺食物种类方面可以选择啦，当然我相信咧个份量亦都可以作改变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咧真系惯咗食开个份量系可能真系好大份嘅，突然之间要佢减个量咧，可能就会有啲难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下佢哋咧？ 嗱，其实如果觉得减量系比较难嘅话咧，咁我谂好多都会知道，就系蔬菜系我哋要着手嘅嘢啦。就系其实蔬菜食翻多啲多嘅咧，都可以增强咗我哋嘅饱肚感，系啦。咁同埋亦都咧，蔬菜有除咗增强咗当日即系进食嗰餐嘅饱肚感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个饱肚感可以last耐啲。咁所以就唔会话哎呀转个头我又肚饿啦，因为上餐食少咗。咁所以蔬菜系好紧要嘅。咁而特别要去睇返啲蔬菜，就系尽量系一啲高纤啲㗎啦，好似啲深绿色嘅绿叶蔬菜呀、啊、会比起生菜呀、啊、或者一啲瓜类嘅话高纤，咁就会帮助个饱肚感或者延长嗰个饱肚感会好啲多。咁就唔使话咦食少咗肉啊，或者可能食少咗其他一啲嘅，可能仲有嘅五谷啦，嗰啲都会相对可能冇咁多啦，食少咗，咁就唔会话咦食少咗嗰啲又少菜，咁就好肚饿，转头又要食零食，千祈就要即係小心呢度，就係要着重返多啲蔬菜嘅配搭啦。咁呢个真係第二点我会去提醒要去做嘅事啦。 咁如果真係要避免食一啲你知啦，可能有啲食物呢真係突然之间会令到你嗰个血糖啊、血脂啊突然间升得好紧要啦。应该要戒啲咩食物会比较好啲呢？ 咁其實我頭先所講嘅第一二點咧，都已經有呢個幫助喎。因為點解咧？譬如我所講嘅肉類，頭先所講嘅海鮮啊、魚啊，甚至乎黃豆類嘅食品咧，佢哋大多數都係含少一啲嘅飽和脂肪，壞嘅脂肪係少啲嘅。咁而少啲飽和脂肪嘅攝取咧，其實對於控制翻個膽固醇係有一個好好嘅幫助嘅。咁而亦都係即係嗰個蔬菜方面啦，其實有好多嘅蔬菜，除咗有即係成日講嘅水溶性啊，亦都有非溶水溶性兩隻嘅纖維咧，其實對咗嗰個腸道蠕動有幫助之外，亦都有幫助降血脂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好嘅食材啦，甚至乎亦都可以選擇下朝頭早早餐食下一啲嘅燕麥啦。系啦，咁或者可能加入一啲嘅果仁，呢啲都系针对翻嗰个嘅血脂坏嘅脂肪嚟去保护翻身体咧，个胆固醇唔好高，或者可以有帮助降低添。咁呢啲都系即系一啲嘅额外嘅建议啦。 咁喺饮品方面咧，系咪应该咧尽量都系饮水咧，同埋茶咧，其他全部都唔好掂啦。 啊，呢个好正确噶，其实水系真系无时无刻我哋每日咧系最重要嘅一个嘅饮品嚟嘅。咁所以即系话我哋讲紧每日两公升咧，其实都希望咧一半咧系清水。咁如果话想清清地啦，过咗个中秋，更加希望即系连其他啲可能咖啡、奶茶啊，或者可能一啲咩柠茶、柠水、小甜啊咁都。盡量都可以避免，就最好避免啦，就轉飲啲水啦，或者甚至乎可以將啲即係檸茶檸水由小甜轉做無糖啦，或者可能即係加少少代糖，咁係俾少少味都係好嘅嚇。咁而咖啡奶茶嗰啲睇下可唔可以轉做係一啲嘅脱脂奶呀、或者可能燕麥奶呀、豆奶呀呢啲咁樣嘅選擇，咁就會又係一個幫助囉。 嗯，好啦，咁今朝聽咗 Mimi 咁多 tips 呢，希望大家如果之前食多咗嘅話呢，都應該要節制下啦。有一個意識呢，要喺自己飲食上面呢著手，咁樣先至可以呢喺未去到血脂高、血糖高、三高嘅情況底下呢， keep 住要健康先至係最緊要㗎。 哎呀，冇错，所以大家努力去食翻清啲啦，要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Mimi， 好，唔使客气。 病令美国减少大约500,000嘅劳动人口，如果目前嘅病毒感染率维持，当地劳动力将持续被削弱。报道话，根据有关研究。几百万人在疫情期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劳动市场，包括退休、儿童缺乏保育和对疫情的恐惧等。报道说，八月份劳动力的总规模为1.6亿多人，首次超越2020年2月疫情前的水平。但负责研究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疫情因素，劳动力总人口预计将会增加500,000人。报道引述一些经济学家说，美国劳动力缓慢复苏的情况以及对工人的高需求都是美国经济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限制了雇主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并加剧价格压力。本港新增7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772宗是本地个案。医管局情报11个患者死亡，一个患有脑痫症的10岁确诊男童情况危殆，他有发烧和思考症等病征，神志转差，正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已经接种两剂科兴新冠疫苗。当局表示，疫情近日有些靠稳和回落迹象，但仍有待留意中秋节假期后会不会反弹。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点，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四点先瞓咧。 哇！你凌晨三四点先瞓啊？ 都几尽兴。 你玩乜嘢啊？你玩到咁夜？ 打下麻雀仔啊，咁样啦，睇下戏啊，烧下嘢咁样，即系做平时唔会做嘅嘢咯，系咪先？所以非常之开心啦。所以 聽到你玩 這些 都開心， 我哋呢啲咧就一定要準時翻工，所以冇辦法啦。 準時翻工一定要嘅，啲基本嘢嚟噶嘛。係 啊，唔可以遲嘛。唔係，其實好多機構都係準時翻工係基本嘢嚟嘅。係 呢、這個肯定係啊，呢、這個。 係啊，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就唔會一分鐘都冇得遲啦。但有啲公司可能可以遲少少嘅，咁啊變咗就冇咁多車住啦。暫時都仲係，但我相信稍後啦，七點半同八點咧會比平時咧多。啲車嘅， 係啦，咁如果公司唔係實施嗰啲咩彈性上班時間嘅話咧，咁大家就望住啲交通啦嚇，咁你唔知神時某時有啲咩事噶嘛，係咪先？ 冇錯，咁你突然之間一個意外有一個壞車咧，最麻煩就係咁啊！你平時諗開嗰條路係塞到去嗰度啦，點知突然之間有壞車喎，咁你知啦，龍尾會長好多噶嘛，咁、所以就又係要兜路走咯。 路面上嘅情況咧，都真係～几难估喎， 梗系难估啦！边有人知道 系咪先？ 唔系几难估啊！你揸紧车，你都唔知道自己会唔会有特别嘅，遇到前面会有意外发生啦。 系咯，咁啊又有阵时即系都听到好多古灵精怪嘅离奇意外嘅，咁唔讲咁多啦。咁但系我自己都发觉咧，即系如果你即系听住个譬如龙尾喺边啊，咁你个心有盘算啊嘛。 冇错，咁所以小华你都知啦。通常听到我哋讲，比如塞车，一定会兜路行嘅。 系，咁啊啱啦吓。 咁啊讲开呢样嘢。我就想同你哋讲啦，其实好多人都知嘅，不过再提一提大家。 咩事咩事？ 大榄隧道开始加价啦， 上次新闻都有讲啦。朝头早我都会一声。 咁又唔系嘅，你知啦，物价会高涨噶嘛， 啊、 所以啊，佢加，希望大家人工都加啦，系咪咁讲啊？ 如果系嘅话咧，咁就 OK。 咁有啲公司系嘅，咁又唔一定。 有啲公司系嘅， 向开心嗰方面谂咯。 而家几钱啊？加到？ 嗱，而家同大家讲啦，因为大榄隧道佢自己就话啦，其实都系嘅， 本身都贵噶咯，大榄隧道。 冇错，因为营运嘅成本。上漲啦，加上受疫情影響，所以車流咧就進一步下跌。咁所以咧，今年七月咧，同埋平均咧，每車嘅流量咧，就喺2019年嘅相比之下咧，哇，跌咗大約係三四成嘅。 哇！ 咁所以咧，大欖隧道咧就喺本月咧，即係9月18日開始就調整呢個實際嘅收費加價嘅。咁好啦，同大家講下點樣加幾多錢咧？就係9月18日開始啊。咁就私家車啦，同埋的士咧就加3元，新嘅收費就係55元，即係之前係52元啦，因为加咗3元啊嘛，私家车同的士咧就系55元嘅新嘅收费，轻型同中型货车加6元，新收费咧就系分别59同65啊，轻型同中型，重型货车仲犀利，加8元，新收费73元，小巴就加8元，新收费117元， 哇，小巴咁贵噶， 系啊，我都唔知道小巴咁贵，即系冇揸开小巴真系唔知原来咁贵，不过你知下出边嘅行情 啦，正常人又唔会无端端走去揸小巴嘅， 系咁，但我哋都知道，原来小巴司机好辛苦嘅，都收得好贵嘅，咁大家都要，但系忍耐下啦，咁啊，都唔好成日闹小巴。 如果我哋坐小巴嘅时候咧，咁发觉咦，点解又贵咗嘅？咁大家就知，如果嗰个小巴系行大榄隧道嘅，咁啊转价咗落去即系乘客上边咯。 系啦，总之都系一层一层咁样加落去。 冇错， 电单车咧就加平啲2元，新收费就26元，最平电单车啦。咦，系咪转型揸电单车？ 如果电单车行大榄隧道咧，咁啊随时都有机会，即系都唔系话。特别昂贵咗啊吓，因为而家啲油咧都贵嘅，咁你变咗你电单车，你就算行屯门公路嘅话，你咪自己计咯。即系如果你啲油啊贵咗嘅话，咁会唔会行条隧道？咁又只不过系比平时嘅预算贵咗少少，但系悭咗好多时间咧。咁 你讲得啱啊，因为我哋自己亲人又喺元朗啦，好多都，同埋我先生翻工都喺元朗嘅，咁所以行大榄隧道咧，真系快好多噶。咁你只不过系咁，但系佢都会好似你咁样谂嘅，哇！大榄隧道咁贵，不如行下屯门公路啦。咁我就同佢讲啦，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嗰日嘅精神啊，或者系好即系好精神啦，同埋觉得时间上咧系可以许可嘅话，咁你咪行屯門公路咯，因為係耐少少啊嘛。但你嗰日好趕時間或者晏咗起身啊，咁你係就最好行大欖隧道咯。 係， 因為真係快好多，一出去就係元朗啊嘛。 係，我咧就雖然都係即係都叫做啲油好貴啦，牙痛咁聲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都會睇嘅。如果我需要去往返屯往返呢個屯門元朗一帶嘅話咧。 屯門公路塞車，我都會選擇喺呢個 大欖隧道。嗱，依樣就重點啊！你張總講咗重點，你知屯門公路一塞咧，真係唔係人咁品噶，起碼塞你個零鐘頭。 同埋屯門公路塞咧，就容易塞埋 下路啊。 青山公路啦， 係啦，青 山 公路 塞埋，即係兩棟冇得走，唯有咩咧？唯有貴少少啦，嗰餐食平啲啦，俾多少少錢啦。咁所以去大欖隧道呢、這、一個，我覺得起呢個大欖隧道真係好好，可以分化到咧屯門區啊、元朗區嗰邊嘅交通啊。 係 係咯，所以大家自己諗下啦。個荷包雖然係會點樣講， 耐唔耐一兩，耐唔耐？系 啦，咁但系好似你咁讲啦，听到塞车嘅话，其实都行行大榄隧道啦，起码悭翻成个钟头。你谂下，时间就系金钱啊嘛，系咪先，小白？ 但系今朝冇塞车啊？ 今朝暂时啫，千祈讲暂时先。你知啦，交通分分钟唔同噶嘛， 系啦。咁啊，帮阿 Didi 啊，帮我哋 mon 住个交通情况啦。 大家留意住啦。 好，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咧 ，Bobby， 我哋一齐揾阿 O 咯。早晨啊 ，O。早晨啊 ，O。 喂，早晨啊，温柏棠啊，早晨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 系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系点样呢？ 喂，有啲热、啊，今日可能自己着咗深色衫啊吓。咁头先听你同 Didi 讲大榄隧道加价咧，个人已经兴兴地啦。 系啊，我都兴。 本身大榄都好贵，好似。 喂，你自己多唔多行大榄啊？其实如果你去那 多就唔多嘅，有阵时整车就要行嗰边咯，因为个车场都喺 元朗嗰边。 元朗嗰边，但系咧，我想讲加价唔紧要，要讲一样嘢，佢要收八达通。佢收現錢咧，有陣時我哋呢啲有型有款冇現款咧，你過嘅時候你都唔知點搞，即 係 佢仲係收緊 cash 噶嘛。咁但係你都知好多隧道其實已經可以嘟八達通或者用其他支付工具咁樣。咁我又覺得希望呢樣改善咯。 咁係要喎，係啊，你啲加咗價嘅話，咁冇辦法啦，係咪？咁啊經濟需要嘅話，咁但係你都即係提供翻相關服務啊，係咪先？ 冇錯。喂，咁啊講多啲天氣先。 好啊， 天氣都係熱少少嘅，咁啊。喂，啲芒草出嚟喎，咁嗰度 咁犀利， 系啊，一年咧总有几次呢啲机会啊，咁啊拍档一阵，做完节目又可以出嚟打卡影下相，几有趣。 扮去咗大东山我哋。 好，咁啊详细天气交俾两位讲， 唔该晒， 好，唔该晒。今日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干燥啦，咁啊但系局部地区有烟霞噶，日间系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以及酷热以及干燥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咁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嚟到早上嘅7:18啊，都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嘅有阿周华山周博士喺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啊，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咧管理一下啲心灵嘅状况先啊！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咁，上个礼拜咧，周博士都教我哋一啲技巧啦，一呼一吸啦，应对一啲職場上的不確定性，咁啊，今日咧深而更深，我又想了解一個課題，就係關於靜觀啊，或者咧坊間一啲叫做心靈治療啦 ，meditation 啦，我估咧就咁拋兩三個叫做大嘅 term 出嚟咧，其實咧就可以好籠統或者短短幾分鐘未必講得曬嘅。不過喺周博士嘅眼中，你覺得靜觀係咪都可以幫助到人啊，去進入一個比較平靜啲啊、平和啲嘅心境咧？交俾你多講少少啦。唔該，周博士。 好多謝阿 O， 你講得好好啊嚇。靜觀唔係兩三分鐘可以講得曬。咁同時咧，我想好簡單講個最簡單亦都最核心嘅一個法門啊，一個方法，一個小技巧。每個人都受惠嘅。如果你聽到呢幾分鐘咧，我相信唔單止你今日啊，甚至可能係不生受惠嘅。 好啊，好啊。 可以陪伴我哋一生，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噶嘛，吓，无论关系啊、自己啊，即系生离死别、生老病死吓。咁如果我哋将静观，正如上一集有同大家讲咧，将佢变成一个阿 O 好强调嘅每日持续嘅练习，一个修炼咧，咁就好好啦。嗱，我今日净系同大家讲静观其中一个最生活化嘅一招吓，就系无论遇到任何事情，譬如老板冲入嚟闹你，或者你阿妈喺度暗沉。老豆又唔翻屋企啦，或者阿哥好自私啦，或者老婆乜乜乜啦，等等等，即刻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然后将呢个令到我哋好不安嘅人事物、外在嘅人事物，将佢拉远。谂呢个心灵嘅想象嚟嘅吓， 嗰陣可能其實喺老闆可能喺你五尺面前鬧緊你嘅嚇，咁、但係唔重要嘅嚇。因為最關鍵唔係個外在嘅環境，而係我哋點睇個外在嘅環境，先決定咗我哋係幸福快樂還是係痛苦嘅嚇、問題不是問題，如何看問題才是唯一的問題。所以靜觀就是學習去 train the mind， 去培訓我們的心。所以當遇到一件很不開心的事，可以閉放鬆坐直，閉上眼，將它拉遠，拉到十尺遠、一百尺遠，拉到甚至一千尺，甚至一萬尺都可以。它變成很小粒，變成個乒乓那麼小，甚至呢，哇，你很討厭的人，它可以變成一粒微塵那麼小都可以。拉到幾遠，縮到幾細，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你話唔係，嗰、那個係我愛嘅老婆或者老公或者我仔嚟嘅，好，但係佢又發恨渣喎，佢而家發癲喎，咁我將佢稍微拉遠啦，拉到譬如五十尺、一百尺啊，我仲見到佢，但係佢縮到好細啦，即係佢暫時咧再冇任何力量去干擾我、傷害我，於是我回歸此時此刻嘅當下嘅自己。然後如果可以咧，單手甚至雙手輕輕掂一掂個胸口，代表住我尊重我自己嘅心。尊重我同我嘅潜意识系连结，唔好俾个外在世界扯晒我先啦，得唔得？咁然后俾自己慢慢呼吸，慢慢一两下都好噶啦，慢慢一吸一呼，再一吸一呼，然后静下问下自己，感受下依刻内在真正嘅需要系乜嘢？照顾自己内在真正嘅需要，而唔系反击，唔系辩驳自己。不是伤害他，他攻击他，首先不要做一些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事情，只是问一下，这刻我譬如我最需要安静，我一刻很迷失，我很害怕，我需要平静，我需要有自信心等等等等。我想这个这么简单的动作，如果你做得熟，可能十秒二十秒已经可以了。起初你可能要做几分钟的，当然你可以找一些人带你做这个这样的练习，然后逐渐养成一个习惯。无论任何发生任何事情，我第一件事不是去反击，而是回归当下内在此时此刻我的心，连接回我的内在神圣，连接回我内在的真善美，最美丽的部分。 是啊，有时候 呢，你觉得怎样？ 真是忽略了，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即是变了好像一个灾水的水杯，有时候承受很多郁结，很多的压力，很多不开心的东西储埋即是搞不定，漏出来随时的玻璃杯都爆埋，反而呢有时候好像刚才周博士这样讲，回归回个本源先，你自己当下的感受是怎样，即是你成日注重别人的感受，自己就即是个情感或者个情绪就忽略了，就很容易爆煲咯。是啊，所以。 是啊，哦，你讲得很好啊。我很喜欢你正在讲回归本源，因为我们平时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你几句好道啊，即是我好开心听到你咁讲。 我跟你学嘢啊，周博士真係一路 mark 低啲碌屎㗎，你唔好以为啊，即係首先周博士又好好嘅，成日都会有啲讲稿发过嚟俾我啦，即係喺文字信息，跟住我就攞住嗰啲 point 呢嚟逐一去解扣㗎咋，其实我真係不断学嘢，好似个学生咁样。我周博士多讲少少呢个环节啦。 好啊，多谢你先，好欣赏啊，你咁谦虚啊，你好有热诚啊，感受到你好欣赏你啊。嗱，就呢个 point 系极重要㗎。因为我哋大部分人咁痛苦啦，我哋每个人都渴望爱同埋被爱，同时我哋嗰种爱咧，好想得到人哋嘅爱，亦都好想满足其他人嘅期望。我哋以为当我能够满足其他人嘅期望同埋需要，我嘅价值我就会被肯定，我就会被爱。现实系啱啱相反。正话欧你讲得好关键嗰句，当我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同感受。我不断去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无论那是老公、老婆、老板、爸爸、妈，结局我不断做了讨好者，而这个讨好者表面去讨好其他人，其实内在的潜意识的底蕴是一个索取者，透过满足你的需要，其实是索取你的认同，索取你的爱，渴望你去肯定我的需要，于是我成为了加害者，我表面上是一个拯救者，表面上好像去帮你去拯救你，但其实因为我出发点呢是讨好是索取，于是我结局变成加害者，成为令到你又辛苦又压力，我自己又痛苦，最终我成为了受害者。所以个关键就是正好讲了，阿欧讲了，就是回归本源，给自己放低所有外在的人事物，给自己深呼吸，再深呼吸，给自己静一静， 嗱，靜觀最關鍵嘅第一步咧，就係、是、照顧翻自己內在真實嘅需要同埋感受，而唔係不斷去活喺其他人嘅目光，去滿足其他人嘅期望，為他人作嫁衣裳。咁如果我就算滿足曬全世界，最後係迷失咗自己，失去咗自己，最後自己賺咗全世界，但係自己好痛苦嘅，一個浪冚埋係崩潰咁冧曬嘅，因為裏面好空疏啊，我裏面冇一個踏實嘅自我價值感喺裏面，所以透過呢個靜觀，唔係啲咩宗教，而係好簡單一個呼吸練習，同時我哋好清晰呢、這個呼吸練習唔係淨係呼吸嘅，而係帶咗好清晰嘅意向，回歸內在，連結翻我自己嘅心，我真係表裏如一，身心合一。咁所以這個好重要，正如呢兩集阿歐都一路提醒我哋，就係、是、我哋需要持續嘅練習。 係啦，咁啊，持續練習，持續聽呢個環節咧，你會學到更加多嘢啊！咁啊，早上咧，多謝曬周華山博士咧，教我哋咁多管理情緒嘅技巧。下集再同華山博士再傾偈，多謝你，拜拜。 好，拜拜。 Out your day, boy, my zone bong. You ain't going on guy, but I can't go on. Fit it in, cock, tea, go, go, don't know. Say, guy, young, or say, go, yep, I know.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为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指引， 被动爱向是罪。 假装假装得到， 渐渐自觉疑虑。 Oh my god， 入夜未想闭目。 Oh my god， 现实亦需继续。还在未入视线，包装摆出表面，事实活着就似活在滤镜。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挂了遮掩， 寂寞再没人见。 Instagram selfies， 时间追着人物，看不出来看到宣传片，破上网先知个 real， 够有 feel， 各自想开朗 ，keep the flow， 我是 idol， 其实 no more forever grinding， how we doing this flow？ 努力捕捉对话，为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自爱， 被动爱向是罪。世界 ，On my grind，On my grind， 撑起挣扎一瞬间。On my grind，On my grind，Keep grinding， 适应这世界。On my grind，On my grind， 我个思想也都调查。做个足够 me time， 唔想 stay home alone， 就系 more free time。So I rather booze up on my own。Real friends 无比都应该 keep up or just stay in my zone。偏心来向继续 try to change， but my mind's telling me don't。 早上嘅时间嚟到7:29啊，吓咁啊，一首嘅歌曲啊，嚟自喺身边嘅 OMG。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再同各位听众睇睇啦。天晴干燥，咁但系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系酷热，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5度，咁所以都热辣辣啦吓。咁啊，天文台喺朝头早嘅时候都已经有一个热辣辣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咁啊，而家就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9%。不过空气方面就普普通通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表示，武装部队重新控制东部哈尔科夫地区一啲城镇同村庄，更加迫使俄军撤回东北部嘅边境。总统泽连斯基话，今个月初至今，乌军已经重夺东部同南部共6000平方公里土地嘅控制权。

如果子女在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30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入学嘅时候咪要填一啲入学嘅资料嘅，但以前系未有呢个影相嘅技术，就画出嚟咯，又或者通过文字咧写低佢个样咯。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奥嘉年分享当年离开大台的原因与心声。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而 家29度啊，湿度系 78%。今日同琴日有一样嘢系唔同咗嘅，嗱酷热天气警告系一样啦。 嗯， 因为琴日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 今日变成红色啦。 系啊，今日已经系红色啦，天气更干燥吓。咁啊，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嘅，最高温度35度，咁啊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北風嘅， 其實都幾誇張啊！三五度的氣温，如果最高，依家都差不多九月尾十月都嚟咯，嗬、 嗯。啱啱過咗嘅星期六是咩日子啊？ 中秋節， 中秋都過咗啦， 係啊， 酷熱天氣警告啊！而家仲係，即係秋天的中間都過埋啦，而家都仲係夏天。嗯，就話夏天嘅尾巴，而家夏天嘅頭頭嚟嘅好似啊！ 你哋有冇印象咧？舊年十月咧，好似月頭開始已經突然之間有寒流啦。来得好突然噶，旧年系，所以我点解有期望，有期盼， 突然之间寒一寒咁 样。系啊，我觉得会噶，你点知啫？失惊无神噶嘛。 咁又系，嗰啲唔知气流啊过嚟，跟住就会冻一冻，但系咧冻完之后咧 又 热翻， 热翻几日。真真正正可以凍得到咧，隨時去玩下手，去到十一月咧，先可以凍得到。不過咧，依家啲水咧，即係琴日小弟咧去咗沙灘啊嘛，啲水開始凍嘅咯，但係氣温係熱咯。氣温係熱咯，有陣時即係如果你話喂出去wakeboard啦，或者船河啊咁樣，一過咗嗰啲季節，好凍啊，落水你要著多件衫啊，唔能夠打大赤啦。 早已經講幾廿年前已經講咗俾你聽啦， 咩啊？ 凍過水，凍過水啊嘛，水啊不嬲都係凍噶啦。 係啊，可能係啊。好，轉個角度咧，咁啊睇下嗱，嚟緊啊，應該即將有得飛啦，因為其他世界各國咧。其實都已經開翻關啦，即係中國都有講啊，譬如啊，日本都叫做嗰啲 傳聞啦，傳聞話秋天啊嘛， 防疫嗰 啲措施。不過你唔好信秋天嗰個字啊，而家都已經係秋天，但係都仲係，我都唔知信邊。 咁其他國家譬如澳洲咁樣啦，你而家譬如飛去澳洲嘅航班咧，連班機啊。連班機都唔使戴口罩啦，咁樣咁啊，紐西蘭又有啲新嘅措施啦，咁啊，新加坡又可以嗰啲檢疫就輕鬆啲，又可以入境啦。呢啲就世界各地咧都有啲唔同嘅方法。不過咧你冇去當地旅行咧，其實咧有啲嘢咧你唔記得咗，係時候要提下。就等於你去泰國啦，可能唔好摸只腳啊，唔好摸個頭啊嗰啲咧，即係有啲禁忌嘅嘢，即係當地嘅人咧先會覺得。吓、啊！你做呢一样嘢咧，真系唔好、啊，系一种冒犯咁、啊、样。 咁快唔记得，都系三年到啫。 唔记得啊，三年可以发生好多事。 其实本身可能三日都唔记得 嘅。 即系如果你系嗰个地方有啲变化变动嘅，咁你咪会觉得唔同咗咯。咁但系如果呢啲直头系嗰啲叫做 约定俗成嘅嘢， 系啊系啊，呢啲文化嘅嘢。 冇理由唔記得啦啩？你去咗咁多次， 嗯，有啲地方又唔會去好多次嘅、 啊， 泰國 唔記得， 我都去咗兩三次啫。其實 即係題外話，譬如話真係好一講就有啲心酸。譬如日本為例，有啲地方我以前經常去嘅，譬如東京秋葉原咁樣啊，我話下次再去咧，都真係要當係一個新嘅地方。 嗯， 點解咧？因為即係喺網上呢幾年都不得一直睇到。好多鋪頭執咗笠，即係基本上唔係一間半間， 係 好多間。咁變咗咧，你去到嘅時候，唔同嘅即係唔同曬啊。 係 可能嗰棟大廈係一樣，但係裏邊你以前行開嘅鋪號咧已經唔同咗，唔知賣緊咩嘅。 係、可能去依家暫時可以喺 Google 嗰個實景嗰度睇住先， 睇住先咯， 睇有咩鋪頭真係執咗啦咁樣。咁日本， 但係嗰個 Google 實景唔知而家 update 係可能 update 唔切， 兩年前咁樣可能唔知 啦，可能真係疫情好冇 update 咯，即係 唔知佢點執法啦，因為 真係唔知道。嗱，講下咧南韓方面啊、一啲即係叫做。忌讳啦，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喺南韩嘅时候，大家要注意嘅嘢啦。嗱，我咧就唔系韩粉嚟嘅，冇去过韩国添，即系呢个基本上系我亚洲唯一几个地方唔系太感兴趣，又冇谂住去嘅一啲地方。你谂下，我连打黑工嘅柬埔寨都去过啦，但系都冇去过南韩。你就知道我对南韩几麻麻地啦。不过 我都冇去过， 系咩？我都冇去过。 咦 ，Bobby 似去过南韩， 我都觉得我似系嘅，因为即系谂住会可能啲女士去买下啲饰物啊、服装啊、 衫 啊。 我见你好多都系 香港都有得买啦， 系 多啲嘛， 都系嘅。但系通常你去到咧，你唔识窿路咧，通常你都搞唔掂噶。 因为譬如话女士咁可能選擇買化妝品、服裝咁去韓國，咁男士可能就算我唔買呢啲嘢，去食嘢，即係都係 都得啊，係啊，食下人心雞啊，食下嗰啲炒年糕啊 嗰 啲啊。 但係呢兩樣咧都唔係我即係睇最想做嘅嘢啊嘛。 最想做係咩？ 買衫啊，或者 睇玩具咯， 睇玩具 冇玩具嘛。 咁因為變相每一次啊，不如試下去韓國啦，試下去韓國啦，因為話試下去韓國，但係諗下。我去韓國做乜嘢咧？又唔係買衫，又唔係咁樣。咁下次都會，即係我點都會去一次嘅，因為想睇下嗰啲風光，有時睇一啲風景片咧，係真係幾靚。 係啊，係 啊， 啊， 啊！ 我以為你睇下人哋啲娛樂事業添，因為你都知道南韓依家啲娛樂事業好 勁，好勁，好勁。 即係我講緊嗰啲係唔係夜生活嗰啲娛樂事業啊？係日頭拍戲嗰啲啊！哇！依家啲戲咧，喐一喐咧都拍幾億幾億咁樣上噶，好誇張。嗱，呢啲題外話，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啦。嗱，今日咧，我同埋 Barbie 同埋鐘哥咧有一個共通點， 係咩咧？ 個共通點咧就係個口罩，都 係 咩色咧？ 哦， 白色啦，原来咧喺南韩咧戴住白色嘅口罩咧会俾人误会嘅， 以为有病啊？ 误会乜嘢咧？嗱，俾你哋谂下啦， 真 系有病， 唔系有病， 唔系有病， 有病， 依家个个都戴住口罩噶啦， 我估。 戴口罩是叫做排他噶嘛，同埋利己噶嘛，即 系 两样嘢噶嘛。 系咪某一个行业或者专业嘅人先系戴白色口罩咧？ 真系医生咁样， 系咪咧？ 并不是。南韩最出名系咩？整容。所以咧喺南韩咧戴白色口罩咧，其实系代表啱啱整完容。就是 這樣哦、如果是咁样，如果我有需要整容，我而家即刻去韩国啦。因为咧戴咗口罩，啲人你系咪整容啊？唔系，疫情关系我戴口罩啫。 系，其实呢几年真系一个好时机啊。 有得讲喎。 系啊，所以咧有啲人咧咪买嗰啲南韩啲口罩、我谂嚟谂去、我有几次都想买南韩嗰啲咩 F 唔知咩九啊四， 唔知咩九系咯。 啊，五万六色嘅，咁我就想啊，譬如简单啲啦，即系白色啦。我揾唔到有得卖、反而日本咧就有白色口罩卖。 不过戴口罩 咁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原因啦吓。 但如果你系因为要整容戴口罩冇用，应该戴面罩啊， 即 系成个面遮咗佢。如果我整上半截咧，即系我整额头、整眼咁样，你戴个口罩遮唔到。 系啊，可能系咁啊， 系一种示意咁样啊，即系。 系啊系啊，网民都系咁样讲。 咁点解要咁做咧？即系等人哋唔好走埋嚟咁啊？ 唔系，即可能一种约定俗成咯。 系咯，我想谂紧，其实佢个标示嘅作用系乜嘢咧？ 即系可能即系当地嘅一啲整容医院啊，即系都系整容之后就系俾翻个白色口罩你。咁你旧时真系冇 covid 噶嘛？即系南韩都唔系个个中意戴。我记得一开始疫情嘅时候，南韩啲人都唔中意戴口罩，因为可能就系俾惊俾人误会咁样。咁有啲网民，香港嘅网民就话啊，唔怪得知咧，行下街咧，成日俾人望啦。咁可能有啲香港人喺当地戴住啲白色口罩。第二就系明洞咧，就好明显嘅，难怪当地人戴黑色啦。咁样，即系呢啲就网民嘅一啲说法。因为我同我哋三个都 未去过 南韩啊嘛。呢啲就系关于啊，几得意，几得意咁样啦。 咁如果去南韩咧有夜生活嘅时候，譬如去 clubbing 啦咁样嘅时候咧、嗯，啊啲恶霸咧中意咧掉纸巾落去地下，呢个系一个点嘅行为咧？ 即系掹咗张纸巾，然之后就 掉落去地下。嗱，当然呢、這个。做法唔係好文明， 係啊，同埋都好唔環保添。 我諗咩雷神 實有啲暗示 嘅。我諗咩雷神咧，即係嗰套電影頭嗰兩集，好似第一集添啊。咁佢咪飲完杯酒咧，就將杯抌落地下，即係示意係好飲咁樣嘅。飲完啪，係 喎，好維京人啊。係 啊， 呢件事。 咁佢抌張紙巾落地係咪即係代表住可能佢對呢個地方嘅滿意？又或者係對可能對對面嗰位女士嘅一種好感嘅表示， 唔係簡單啲，張紙巾好用咁。係 啦，嗱，我哋咧 即係好簡單，用完伸完鼻涕， 唔好抌咯。 雖然唔環保同埋唔文明啊嚇。OK， 咁啊喺我哋在座幾個人入邊咧，得鐘哥有資格去做呢件事嘅啫。 係 抌紙巾，究竟係點解？芭比，你有發揮下創意？ 我知係咪萬歲？ 萬歲嗱，同錢有關啦，同錢有關，同錢有關。 我請曬你哋食嘢咁， 可能調翻轉，我唔俾錢，走咁樣，我冇錢俾， 冇銀紙， 冇 有廁紙咁啊，係咪啊？並不是這樣，並不是這樣，係啦，原來咧，掉紙巾嘅呢個儀式咧，係一種炫富嘅表現。 點解炫富啊？ 代表好多錢水。洗极都洗唔晒啦， 所以就去掉纸巾，掉纸巾啊嘛。 唔系呢个好难界定咩叫做好多钱噶， 系啊。 即系如果我 心中富有， 系啊，心中富有得唔得？或者我袋住二百蚊，我觉得自己好有钱，我掟纸巾，跟住佢我有二千蚊，我又掟纸巾，咁二百蚊有钱啲定二千蚊有钱啲？ 唔系，我估嗰个系一个拜金思想引致嘅一个行为嚟嘅，即系可能有啲女士就哎见啊钟哥身光颈靓，系咪真系有钱噶？咁啊，跟住钟哥就有啲暗示 就话你知我有嘅，我有厕纸嘅， 咁啊希望佢哋嚟到香港嘅时候照做，照掟一掟千蚊，一掟千蚊。 系啊，即系趁有时间讲到一个啦，咁啊，即系点解啊？南韩嘅女仔嗱，根据网站咁样讲，点解南韩嘅女仔咁中意着一啲高领衫咧？咁样，即系佢哋有阵时好中意着啲高领、樽领嘅衫咁样，点解咧？点解 又系同整容有关咧？ 好醒啊，钟哥你真系啊， 拉面皮啊嘛， 吓系啊，系拉条颈噶， 唔系拉面皮咧，系拉块面。但系嗰啲皮去咗边咧？就拉到落条颈度咯。 咁样嘅， 啊，真系好醒哦！ 咁所以条 讲唔到五十分添，你咁快答到一答案。我谂住头先嗰啲抌纸巾啊、白色口罩都难到你哋，突然间呢个又咁醒咧吓。 所以成日话女士，即系睇女士有边啲地方系冇得整噶，或者 边度冇得整咧？ 颈同埋手。 哦， 所以你睇咧。你睇呢隻手咧，就睇到佢嘅真實年紀噶嘛，因為除非你好大工程嘅啫。另外就睇條頸，你睇條頸嗰啲 紋， 係啦，咁你就知道，咁樣咯。 係啊，咁希望大家去南韓嘅時候又留意一下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天然靚咧係最好嘅。 入口我吗？信息到吗？我的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的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既探索到了，全流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痛失到了，全来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当声音撮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侧天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这旅程，习惯不合乎，是我不够好，就尽心恶制止这过程。这样每次算是想努力改掉潮，让我今天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先挑战这个验，出到只会再想试。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的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终于探索到了，从来将这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 足够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人渣，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出空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请叫嚣，大动脉痛失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be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ish me,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点解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坏事情，少少可自知，而但方便至少为个富自知，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充斥过它，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它，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既探测到了，全流将新鲜感染到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轨迹已经差了，从未牺牲性感染对你的一切。 严明熙嘅严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7:52咯，小白。 系啊，我哋每一日朝头早咧，即系翻工翻落嘅朋友啊，最紧要就系做呢个检测啦，系咪先？咦，呢段时间啊，大家真系要再稳阵啲啦，睇下即系系惊嗰个中秋之后会唔会 今日开始咯？因为今日开始放假啦嘛，大家就知道。 即系头先听新闻嘅时候都话要留意住呢个中秋之后嗰个情况啦吓。喂，最近咧喺外国啊，佢哋推出一款新嘅 application 嗰啲 app 咧，佢哋即系嗱，而家仲做紧呢个研究嘅阶段。佢哋话到咧系希望喺声音方面，可以做到咧就准确检测到底一个人佢到底对于呢啲病毒嗰个反应。是呈陰性定呈呢個陽性？ 用聲 係啊， 即係唔使撩鼻就已經 check 得到啦。 冇錯，我講到個重點，因為我哋 即係嗰個被測嘅人講嘢出嚟， 係啊， 咁我就去 check 佢。 冇錯啦，即係例如我咁樣，我每日朝頭早做檢測嘅。咁如果呢一個新嘅程式咧已經出咗嘅話咧，咁我自己每日需要做嘅咧就係對住個電話，佢會叫我做一啲嘅講一啲嘅嘢啦，叫我做一啲嘅動作啦。 我以為你係講緊 Siri 嗰啲啊。我有冇中？我有冇中？ 即 系 佢就话俾你听， 有 你冇中，你冇中， 定还是讲急口令？商场牛肉巨无吓，咁样自己讲一段， 执人出入清 楚，好啦，冇事咁样， 冇奖嘅，你讲中，觉得快都冇奖， 冇奖唔紧要啊，冇中啊， 冇中，你呢个时候冇中好啊， 你谂下，即系由细到大，我哋都话，喂中咗好，喂你六合彩今晚金多宝中咗好啊。你而家一听到，哎，我中咗，个声线几唔同，个声线演绎几唔同， 系咪用呢一个方法咧？就系嗰个低沉咗，嗰个情绪低咗去 check 到。 佢应该系其中一个系用你嗰个情绪去到控制嘅。咁佢咧就嗱，佢做咗4000多个嘅唔同实验，咁啊亦都攞咗好大量嘅声纹去到做研究啦。咁佢咧亦都真系可以揾到入面一啲叫做阳性嘅确诊者，即係喺外国呢一个嘅大学嘅时候。咁就话到啦，其实今次呢一个手机嘅软件呢亦都即係包含咗好多唔同嘅嘢喺入面嘅。例如呢就係有啲历史嘅嘢啦，例如有啲呢就係同吸烟习惯啦，即係已经做咗好多嘅统计调查㗎啦。好啦，咁佢有几个步骤要做嘅。第一个，首先呢你要对住个电话呼吸。即系普通咁样呼吸，佢应该系譬如中医咁望闻问切，你一入去嘅中医师已经 check 紧你啦，你未开声，佢已经睇下你呼吸畅唔畅顺啦。因为有啲人嘅呼吸咧，佢可能会譬如天生佢系好大力嘅，大声嘅，咁已经有呢一个叫做表面嘅症状啦。咁样好啦，然后佢咧除咗系会听你嘅呼吸声之外咧，佢咧亦都咧就系会叫你咳三次，咳三次，即系可能你冇痰嘅，冇剩嘅，系啦，咁样，咁 係啦，咁你佢又會喺你嗰三次咳入邊咧，又會再 detect， 嗯， 跟住咧仲要再做其他步驟嘅，深呼吸三至到五次，即係話。咁咪知一次啦。 咁似正话欧同阿周华山博士傾嗰啲嘢嘅静观啊，即係有啲咩事个老板闹你深呼吸三次，深呼吸三次咁样嘅。 係啦，都有啲似 华山博士咪后同我讲话，唉，有阵时股票市场呢波动呢， 深呼吸静观， 深呼吸先， 静观其必然， 唔好即刻做啲投资举动。通常做错深呼吸 我想放咧，都唔好深吸， 都唔好乱咁放， 唔好放 深呼吸三次先。唔系，不过咧， 可能未赚够嘅。 小白你這個，app 咧，其实都几得意， 几得意啊！不过而家未有噶，市面上吓， 市面未有啦。但系个认受性嗱呢一样嗱，譬如你 check 咗有事好冇事好，你系俾自己知嘅啫。但系如果即系世界各地嗰啲官方唔认可咧，其实佢都系。即係一個小測試 嘅，係啊，嗱，佢而家呢間大學咧就係英國嘅劍橋大學啦。咁如果佢推出嘅時候咧，咁我相信都可能都會有幾多醫療機構咧係有興趣去再自己跟呢個方向去到再研究多啲。咁如果你話長期我哋係仲要用檢測包，但係我哋都要檢測，但係我哋已經由呢個檢測包換咗做呢啲 application 嘅話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因為手機個個都有嘛而家。咁更加方便同埋快捷，亦都可以例如將來可以做到就係你將你個檢測結果就直接 send 埋出去俾某一啲嘅醫療機構。 但我聽阿小白講呢個咧，有啲似測方機啊，即係嗱，我都係講一啲嘢測試你某一啲嘢咁啊，即係我問你一啲問題，跟住測試一啲嘢，個原理好似有啲相近，即係究竟你係講大話定還是係中招？ 即係你係扮咳啦。定還是係真係？ 因為調翻轉頭啊！如果你話哦，你如果唔好彩你中咗，跟住你會有呢啲反應，所以我就通過聲音可以測到。咁即係話，如果我可以，就算我中咗，我令到我嘅聲音唔好咁樣轉變，咁我咪即係測唔到咯。因為測方機都係可以咁樣呃翻佢噶嘛，測方機都係測你個心跳啊、脈搏嗰啲咁樣噶嘛。咁我調翻轉頭，我保持冷靜，咁我咪即係就算講緊一個大話，咁都係人哋測唔到咯。即都有呢啲漏洞， 都有機會嘅，係啦。咁啊，梗係等佢如果真係 launch 嘅話咧，睇下佢點樣又堵塞啊！鐘哥頭先講嗰個漏洞啦。 咦，唔係，但係鐘哥都係勤力仔嚟嘅。我見你頭先諗嘢咧，都好正向，即係諗住自己啊。咁明明中咗，可能都啊頂住啦，因為為咗份工。但係更加多人可能喂我用呢啲 app， 可能即係等我扮咳幾下先， 係啦， 扮錯住先，扮有嚿痰喺度頂住自己，跟住可能我已經可能攞到醫生紙，放下個先。 而家啲聲紋咧，其實就好犀利嘅。咁佢真係可以 detect， 我絕對相信佢 detect 到你嗰個係咳咧，到底入邊所含有嗰個嘅成分係啲乜嘢？ 真咳定假咳？ 係啦，佢真係我都幾相信佢係分到你係真咳定假咳嘅。咁啊，測試咧其實仲未完嘅，除咗頭先嗰幾個步驟之外咧，佢仲會好 random 啊，即係隨機就喺熒幕上面咧就會顯示一啲嘅字嘅。咁你就要跟住佢嗰啲字去到讀，即係正如頭先，可能開頭阿 O 喺度講啦，係咪要讀急口令呢？即係仲要讀啲乜嘢呢？好啦，你佢攞曬你所有頭先嗰啲咩咳啊、呼吸聲啊、呢啲 data 之後呢，佢就會做一個好簡單嘅判斷。咁話到呢，佢哋自己聲稱啦，佢哋自己聲稱呢，而家到目前為止，佢哋嗰個嘅準確率呢，係比我哋嘅檢測包更加高。 嚇、 啊？係啊， 咁厲害？ 係啊，所以我話到其實喂，咁人哋。劍橋唔係嗰啲三四樓嗰啲嚟嘅，咁佢一定係我哋諗嘅，佢哋一定係諗咗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嗰個嘅認受性或者佢而家嗰個準確率呢係去到九成或者以上嘅，咁啊係咪真係會遲啲 launch 咧？但如果佢 launch， 我有興趣睇睇。 咁啊，科技 始終日日喺度試喎。 係啊，帶領我哋前進啦。咁當然最想咩？疫情完全冇曬啦。 係嘅。 好啦，咁啊，講個天氣，今日天晴乾燥啊，但係局部地區咧有煙霞嘅，日間咧酷熱啊，最高氣温咧大概哇熱啊35度啊嚇。咁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29度氣温啦，相對濕度咧74%啊。 又话一切安排都非常美好同埋华丽，佢永远唔会忘记。另一名嚟到吊唁嘅人就话，现场俾人一份宁静感觉，民众无需着急，只要慢慢前行就可以通过安检进入大教堂。

后来得知佢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封兰式为永平君。不过究竟系咩人要加害封兰式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呢首新歌可以话系好有度假 feel 啊！揾嚟呢一位咧，只系得22岁嘅 rapper Lima， 再加埋 Selena Gomez 嘅一个合作，叫你咧慢慢舒缓啲 ，calm down。生活咧，其实生活可以话好紧张咧，好大压力啦。有阵时都应该要舒缓一下。呢一只歌绝对帮到手啊！新登场占第十位 ，Alima， 再加埋 Selena Gomez，Calm Dow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嘅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梁子颖， 珠海建立嘅一个宜居、宜业、宜生活嘅城市。 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邝美云， 我哋唔系话叫人哋移民晒去大湾区，只不过系话我哋可以喺湾区之内咧有更多嘅互动。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假期过后8:12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啊，早晨 Kenny，早晨 Kenny，早晨早晨，哇，精精神神啊，咁啊，三日假期过后咧，啊，睇到咧， 开始啦， 咁啊，美股咧冇休市嘅，美国啊冇中秋，虽然都系同一个月亮啊吓，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集体收涨啊，咁啊，苹果公司咧创咗五月份以嚟咧最大嘅单日涨幅，咁啊，好似部新手机都好受欢迎，几好啊，风评几好啊，嗱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美股嘅市，以至今日港股开局，你会点预测呢？ 好啊，咁啊，美股啊，当然就表现都系好啦。咁啊，港股就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我哋放假之前咧都升到500多点， 系啊，好叻啊， 都系近排少有咁啊。就其實你睇翻市況方面，我哋都之前都講過，譬如你喺19000多啊、20000嗰啲嘅話咧，咁大家入市慾方面咧就好低好尷尬啦。咁就反而調翻轉咧，就穿一穿19000嘅話咧，其實嚟買18000多嗰啲話，咁大家可能就會覺得有直播率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個市都係 range 啫，都係上上落落咁啊。咁如果你喺即係見到19000留下嘅，咁覺得搏翻上去可能都有1000多点啊，咁所以變咗就有啲起碼啲空倉冚倉盤先啦。第二有啲人趁低吸納啦，咁所以令到市況方面咧上個禮拜就低位反彈翻，咁成交都增加翻啲嘅。咁我諗就個市況方面咧就都係維持上落市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可能佢又去到接近呢個係20000点嘅話咧，咁可能會有阻力噶啦。咁但係起碼就個市況方面咧就叫做有啲即係。活动啲咯，即系有啲即系买卖出翻嚟嘅话咧，咁啊气氛上边有啲改变嘅，其实系。 咁我想问一问 Kenny 另一样嘢，即系我僆仔时代成日听嗰句，生意淡薄不离赌博嗰啲咁样咧，咁即系赌咧其实都永远存在噶嘛，咁但系咧就唔可以咁样噶嘛，我哋应该要即系好努力做嘢啊。咁但係賭，除咗我哋去賭之外，仲有個牌㗎嘛。咁而家澳門嗰邊呢個賭牌呢就截標㗎喇喎，就嚟。 咁就預料啊，就應該可以順利過渡嘅嗰六個島牌都。咁但係對嗰個前景係咪會睇好翻少少咧？ 嗯， 嗱，島牌嗰樣嘢咧，其實就之前已經係有啲塵埃落定嘅啦，因為之前咧、澳門嗰個立法會都即係討論咗一輪啊，跟住啲法例都全部都差唔多七八八嘅啦。咁、大家都會覺得咧，就係、keep 翻，因為佢咁冇咗副牌嘅。咁但係而家可能用緊副牌嗰啲話咧。都會將會變成一個主牌啦。咁牌面上邊嘅話咧，咁我就唔係特別太擔心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逐級牌嘅話咧，可能都你要 commit 一啲投資啦。因為始終你發得個牌俾你嘅話咧，都係覺得一個長遠上邊嗰個喺澳門嘅營運啦。咁除咗話呢個正常嘅博彩業務嘅投資之外咧，可能佢要你投資多啲，譬如可能公共設施啊、周邊嗰啲係即係旅遊啊、消閒嗰啲。咁但係第二，我覺得最重點就係話咧個營運嘅模式嘅改變。咁我哋成日都講就話，以前可能澳門博彩市場方面咧都係靠一個係 VIP 方面咧，就佢哋個轉碼係大好多噶嘛。咁同埋個流轉相對嚟講亦都會快嘅。咁但係而家澳門嘅生態又轉變咗啦，你連啲中介人都差唔多冇曬咁滯啦。咁VIP 市場又直情係真係大幅係下跌啦。咁所以你已經見到澳門博彩公司方面咧，佢哋公布啲業績咧，咁可能中長方面嘅博彩嘅收入咧係還要比VIP 係大，仲要大都唔少添。咁但係如果你中長方面嘅問題就在於咧，雖然佢淨贏率係會高啲，即係所謂嘅 profit margin 係會高啲，但係咧。就回本期就會長好多啦，因為第一就係個銀碼會細啦，第二咧就係話佢要投資好多啲即係消閒設施啊，即係如果你做咗一家大細嘅娛樂嘅話咧，你又話要整靚啲度，又要整靚啲度假村啊，又要整靚啲泳池啊，激力卡嗰啲啊，咁你個回本期咪長咯。 咁可能即係觀眾朋友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要留意翻啊，睇定啲先好出手啊。 係啊，睇定啲啊。咁另外呢個咧就即係要問一問啊，到底前景又如何咧？因為人民幣啊見七喎，咁啊其實都睇翻咧，就分別喺2008啦、2016同埋2019年嘅時間咧，都有曾經出現過類似嘅情況嘅。咁啊，到底人民幣呢一個嘅即係叫見七嘅情況，對經濟嘅前景同人民幣自己，我哋應該點樣去到盤算呢？ 嗱，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就話咧點解引致到內地方面咧，其實個貨幣政策咁審慎咧，就係我哋就都講啦，節目都講咗幾次，就話其實內地而家應該理論上係要一個寬鬆嘅貨幣政策啊嘛，因為個經濟就真係麻麻地嘅。咁但係咧，就如果太過寬鬆貨幣政策嘅話咧，就擔心人民幣個匯價方面咧再有壓力，因為而家其實唔單止人民幣嘅，你睇翻全世界所有貨幣嘅話咧。只要你對美金嘅，你都弱噶啦，因為美金實在太強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咧，就喺相對嚟講係弱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再減息啊，再減呢個係存準率嘅話咧，咁就令到人民幣匯價更加弱咧，就個資金壓力就更加大啦。咁嗱，其實內地咧佢比較即係複雜嘅。咁理論上咧，就如果你內地都叫做出口為主啦嚇，咁但係咧出口為主嘅話咧，就應該匯價弱嘅話咧。反而有利翻嘅競爭能力嘅，咁但係內地就除咗話出口因素之外嘅話咧，其實佢都要發展內需啊、消費啊、引入海外嘅資金去直接投資啊等等。咁呢個咧就匯價弱咧，又會影響到反過嚟咧影響翻呢樣嘢。咁所以變咗你見到佢咧就要拿捏得好準咯。咁就你見佢而家個貨幣政策咧都係鬆少少嘅，但係鬆得嚟咧都係就住咁樣做咯。 咁可能真係要睇睇啊，同埋咧，即係企業嘅盈利咧，會唔會打咗折啊？即係測算之後咧，出嚟條數麻麻地啊！嚇，呢個都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要關心嘅。好，轉個角度咧，上個禮拜五咧，咁啊，港股顯然咧跑贏 A 股啦，但係三桶油啊唔多喐啊嚇。不過咧，隔晚美股一見到咧 OXY 啦，即係西方石油啦，即係巴菲特好喜歡嘅。我琴日又有另一啲投資方增持咁樣，咁啊港股三桶油或者對於個國際油價有冇機會？会睇翻好少少咧，交俾 Kenny 多分析啦，唔该。 嗱，长远我对油股咧就比较审慎啲嘅，因为油股始终咧就系好依赖个油价咯，因为你嗰个生产嘅增幅方面咧就系、是、佢唔系工厂嘛，佢唔系话哇突然间好多订单嘅话就大量生产啦咁样，你系种油嘅开采系受制好多嘢噶嘛，咁所以个生产量方面咧增长系好 limitation 嘅，咁就主要系油价，油价方面咧。當然我覺得短期油價都是偏強的，因為始終現在我們都是面對著能源危機的問題啊，很多個運輸的環節都是受到疫症因素所影響的，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油價呢暫時都會偏強，對於油股來講的話呢都是有個利好，因為他們的現金流的 cash flow 就比較是穩定強，因為始終你賣油是收現金的嘛，咁所以你油價一升了買到油的話就直收現金， 咁同埋佢哋都傾向咧，就係個 payout ratio 咧，就派息都係增加緊嘅。咁所以短期咧，我覺得都係繼續維持強勢。嗱，但長遠嚟計嘅話咧，因為頭先講啦，佢太依賴個油價啦。長遠嘅油價係點睇咧？呢個就係一個好複雜問題，因為油價咧係不但只受供求因素影響噶嘛，就受到呢個美元匯價啦、地緣政治啦，同埋而家大家大嘅方向，全世界都係講緊呢個環保嘛，講緊用呢個再生能源嚟取替傳統嘅石化能源啊嘛。咁所以長遠嘅嗰個前景咧，就會好多變數喺度嘅。但係我覺得短期咧都 OK 嘅。 好，咁啊，即係投資者睇下參考下，睇下唔好做下短線有啲游水啦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醒仁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聽日再傾好嘛，多謝 Kenny， 拜拜。 唔該曬 Kenny。 拜拜。 一國兩制同基本法都係香港社會發展嘅基石。 回歸25年嚟，基本法面對過種種挑戰，點樣一一渡過？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以及立法會議員李浩然帶觀眾回望法例的初心，鑑古至今，理解今日的社會，透視香港的未來。 基本法25年，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吃完飯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大澳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投资市场获利咧，就买下嘢促进消费。咁啊，10月1日咧有另一批嘅消费券啊嘛，大家都知道啦， 快 系啊，快噶啦，系啊，正所谓先使未来钱， 使突咗啦， 已经好快咁透支晒啦。 好啦，嗱，我翻嚟嘅时候咧，钟哥咧就同芭比，哦，系啊，咁啊系，咁啊系，使费系大啲嘅，我都明白嘅， 好快食晒嘅就开钱。 好，咁啊，翻嚟嘅时候，钟哥咪同芭比讲话，喂，有一间电信公司定系电器公司就分期， 电器公司， 但系你话咩啊？买旧嗰代， 旧嗰款， 旧嗰款嘅智能电话啦， 新嗰款出， 即系买13啦，系啊， 旧嗰款 就买旧嗰款电话， 我都有谂， 有折头，因为分期， 嗱，你哋分享下先， 你有新嗰款咧，咁其实即系叫做次一代啦，而家最新嗰个咧就梗系变咗次一代啦，我又觉得其实。佢個功能咧，我覺得買嘢應該係咁嘅，你未必要追最新嘅，亦都唔需要追最新啦。如果我哋唔係話特別有啲咩需要嘅話，其實你就睇下佢嗰個 spec 咧，即係佢入邊嗰個規格咧。够唔够利用？够嘅，咁其实你理得佢第几代啫？ 嗱，呢个依个世界啦，即系个 spec 啊、手机啊、镜头啊等等成成啦。 个个好似你咁谂啊，经济仲会向前行嘅， 会嘅， 买翻转头啊。 不过香港从来都系 佢可以薄利多销啊嘛。 香港从来都系中意换嘢嘅，即系换楼啊、换新手机啊、换车啊。咁呢个都系香港嘅文化系咁嘅。我成长嗰30几年都系咁样发生住嘅，呢个亦都系不争嘅事实嚟嘅，系咪？咁啊，用新买新机点样可以赚尽个优惠呢？咁我今日哦有报章几好，即系帮大家隔下价啦咁样。首先咧9月9日过咗噶啦，咁大家8点钟唔知有冇即刻揿嗰部手机啦。其实咧官方店咧就开始咗头嗰10分钟都系好流畅嘅。 唔系我知道芭比冇啊。咁我点会介绍你换旧嗰部？ 我知道，我仍然喺度观望紧。喂，其实我成日都觉得买嘢咧，你连个实物都未见过咧，已经买咪好似冇乜保障。 我有见过，我有见过。 我冇见过。 我喺阿添曲咪见俾你睇咯，咪攞俾你睇咯。添曲 冇掂过自己。 有阵时候你买层新楼啊，层楼你都未见到，未起。 系啊， 咁啊， 掂喎，落订啦。 喂，冇话咩啊？个模型我都冇得掂啊！即系你嗰个售楼嗰个展销会个模型，我想掂下都。 玻璃箱遮咗啊！ 系啦，真系啊，呢个讲笑啫。不过我啊揿咗2步，啊又揿到咁样，咁好似做咩啊？好诧异， 有啲诧异。 我校闹钟揿噶，特得系啊。 好嘢， 哇！你今次好有决心。 想睇下啦，唔系同埋即系风评好好啊。吓，唔知点解，即系之前嗰几代咧冇乜人讲噶嘛。啊，呢个14代好似好劲咁啲 spec 嗱，你去翻 spec 系咪真系有劲抽咗？ 其实我都要研究下佢嗰个 spec。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啲炒卖嘅。 哦，点会炒卖啊？系咪？ 有需要先买啦。 点会唔炒卖？ 所以你揿咗2步啊嘛。系啊，另外嗰部。 我九折同你买咗个 九折。九直情 鼓励炒埋嘅， 喂，实在太过大意啦， 可以割 价。 喂，如果部机唔系咁贵啊，我送俾你都仲得啦。九折喎、 啊，九折我满足噶啦。 九折喺我心目中系咩啊？虾嚟嘅啫，嗰啲九折虾，嗰啲九折虾。 跟住我再同爸 爸啦，八折啦，八折。 跟住我再同爸爸讲，部新噶啦，好难揾翻嚟嘅呢部。 又卖翻， 跟住你再转售系 嘛？我都系贵少少俾你啫。 嗱，不过咧，即系有点样可以不假外求咧，自己买手机咧、嗯，其实电信供应商都好多啦。不过咧，点样头先去翻个题目就系点样赚尽个优惠咧、嗯？就系、是、唔同嘅信用卡咧，其实都有推出呢、這个特登为到呢部手机型号推出嘅优惠嘅。咁、嗯、有一啲信用卡咧，就系、是、只要你出一张新嘅信用卡啦，跟住咧。你去買呢部手機咧，就會有現金回贈啦，大概有6% 咯。咁、 嗯、 你諗下、哦，譬如你買部9000蚊嘅手機，咁佢有6% 嘅回贈，咪即係即係減咗6% 嘅錢咯，即、 嗯、 係 cashback 翻落你户口咯。 用呢一個方法，即係譬如話你要出一張新嘅信用卡，有某一種產品嘅回贈咧，其實唔係就係呢部手機開始啊、嗯，之前有好多都試過。 嗯， 即係所以變咗咧，你個袋無端端會多咗好多張。卡喺度就咁解， 嗯，系啊，咁都有。 不過呢個方法氹唔到你嘅中哥， 點解？ 因為你都唔用信用卡， 我俾現金 啊，係啊， 幫你 大遊客。 係啊，其實 成地都銀兩。 唔同嘅信用卡咧都有一啲優惠，我、哦、最多嗰張有成1000蚊 cashback 喎，幾好喎。咁即係嗱，自己上網揾啦，即係我唔特登去講，同埋即係依家我會講兩次嘅呢、這個 disclaimer 就係話，即係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啦。因為你信用卡呢家嘢都知道係先使未來錢 啦。 不過有陣時喺度諗咧。呢啲信用卡都幾識做生意喎、 嗯， 即係你諗下買部9000蚊嘅手機，咁你正常啊？呢啲官方網佢點會打折俾你啊？仲要新手機，咁、 嗯、 我唯有間信用卡咧就做呢啲類似分期啊，或者即係新卡優惠咁樣，佢俾翻1000蚊你，咁你咧成件事咧就覺得。啊，几好、啊，和和合合咁、啊、样，即系、嗯、即系叫做9000蚊部机变咗8000蚊，几好啊！再用埋嗰2000蚊消费券，咁啊好似再减多8000蚊咁样，6000蚊啫，用到新手机、啊，最新型号、啊，成成、啊，咁好似即系个心理，即系佢好容易捕捉到你消费者 嘅 心理、 啊。人通常或者消费者嘅心理咧，就系大贪唔到就中意小便宜， 系 系啦，嗰啲小便宜好似魔咒咁样嘅，你抗拒唔到。 唔系，调翻转，即系你讲嘅题外话，小白讲话大贪唔到贪。小便宜咧，其实你留意一下，大部分人咧系贪小便宜，唔大贪噶。 嗯，因为冇能力大贪到嘛，小便宜好似容易啲啊嘛。 系啊，但系又另一个另一个调查咧，就系、是、原来咧贪到小便宜嘅喜乐程度咧，系同你大贪系冇乜分别噶。 系咩？ 系啊，即系你都系嗰个喜悦指数咧，都系咁上下噶啫。 大贪咧。承受好高風險， 係啊， 有壓力噶。 有陣時有啲誇張啲嘅投資操作咧，手都震埋啊，個心跳咧係快過你跑10K 嘅，跑完10K 啊，我想講。 唔好貪啊，正所謂咩啊，貪字得過貧啊。 係啊，咁啊，除咗呢啲手機優惠咧，咁佢今次嗰個發布會咪有啲手錶嘅、 嗯， 或者咧佢新一代入耳式嗰、那個聽筒咧、 嗯， 即係earphone咧。其實都有啲改良嘅，咁即係唔同嘅信用卡又對應唔同啦，即係有啲買手機又有優惠，買手錶又有優惠，咁你自己 咁啊大件事啦、 嗯。 如果你三樣都買曬最新款嘅，即係我嗰日都同阿 Barbie 講，可能 你咪多啲回贈咯， 係咯，冇所謂㗎， 添曲 嘅兩萬都唔得喎，如果三樣買 得啊，真係唔得， 兩萬 但係你會多啲回贈咯， 係多啲回贈啊嘛，你頭先又話促進經濟， 多買多送。 嗱， 我就係撳咗手機啊，手錶冇撳到啊！你又撳下手錶啊，自己嚇。 小白同阿 Barbie 每日撳一隻耳仔咯， 撳 一隻耳仔。 不過耳仔咧個成熟度都高翻啲、嗯，即係題外話講多少少啊！即係舊時咧用啲藍牙耳機咧、嗯，其實咧即係第一咧又好容易接收唔到啦，第二好快冇電啦，第三嗰樣嘢咧有啲咧強啲嘅 device 咧，有啲裝置經過咧，你即刻聽唔到啊，即、 嗯、 刻聽唔到啊！但係依家咧相對幾大品牌啦，藍牙耳機咧個接收又穩定翻啲，你有陣時都好雜使，你跑下步，突然間我嗰個 device 強勁啲，跟、 嗯、 住你聽聽下隻歌或者聽聽下收音機，嗯、愉快感覺嚟翻，跟住就已經窒咗。嗱，唔關我哋電台事啊，係你個 Bluetooth 出嗰、那個耳機出現問題啊。 之前我哋成日都係咁嘅。

尽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继续有呢个环节咧，请嚟啊我哋专业嘅物理治疗师啦，曹景峰啊 ，Kenny 咧同我哋分享嘅 ，Kenny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不如先啊，就由呢个职业司机嗰度讲起啊吓，嗱，依家咧唔知有冇塞车。塞车咧，大家好惊嘅。咁如果你系职业司机咧，咁塞喺架车嗰度咧，就唔止颈紧膊痛啊吓。咁啊，大家由细到大咧，都会知道有好多职业病啦，都喺架车嗰度咧屈出嚟嘅。腰痛啦，颈痛啦，跟住啲五十肩啊，跟住啲扭到啲颈啊，咁样啦，全部都喺架车或者即系揸车揸得耐啊，冇做伸展啦，咁啊都有啲职安健嗰啲提醒，就系话啊，如果驾驶个零两个钟，你就要揈下手揈下脚啊，有啲伸展嗰啲啦。咁但系喺专业嘅物理治疗师由你个口嗰度讲咧，说服力当然更加之大啦。Kenny 交俾你分享一下啦，好嘛？唔该。 好嗱，咁最常见咧，其实我哋讲一啲嘅职业司机啦，因为佢哋长时间要坐啊，咁其实佢哋嘅腰椎咧。是缺乏一个运动，咁当我哋讲緊冇一个活动嘅时候呢，而讲呢个时间係太长，其实我哋嘅腰椎压力係会好大嘅。大家其实要知道，就係我哋嘅腰椎呢，喺坐啊比企嘅时候，其实係会承受三倍多嘅压力。咁所以变成你諗下，当一个职业司机佢要坐得耐不得止，仲要我哋讲緊承受埋汽车行驶嘅嗰啲震荡啦，其实我哋嘅腰椎系会相当之攰，同埋会辛苦。咁当然喺一个长时间嘅里边，我哋嘅肌肉就慢慢去有劳损啦。咁甚至可能有好多人听过就系、是，坐得耐，令到我哋嘅椎间盘开始受压，压得太劲，甚至会有突出啊、骨刺啊、压到神经等等。咁其实呢一啲问题系会有嘅。咁当然我哋唔系讲即时啦。咁所以变相就系我哋讲紧喺一个要坐得好耐嘅职业里边啦，即系例如我哋讲司机啦。其实一定要注意就是那个坐的时间。其实我们讲的真是的，每坐大概一个钟啦，其实真是要可能落一落地，甚至我们讲在张凳上起码你都尝试伸展一下头三至五分钟，给我们的腰椎的肌肉唞返少少。因为肌肉不够力，其实受压的就是我们的脊椎，咁变相我哋嘅脊椎入面嘅劳损係一定会出现嘅。 咁亦都奉劝啲司机啦，如果你话喂揸揸下车扭亲或者叫做整到呢，就千祈唔好顶硬上。有阵时都系啊，即係我都试过瞓矮颈啦。嗱，瞓矮颈我哋呢个环节呢喺第一二集嘅时候已经讲咗好多啦。咁 Kenny 讲咗可能做一啲伸展啊或者热敷啦都帮到手。但你即时点有热毛巾啊？你喺架车入边，咁变咗咧，你瞓喺颈咧，其实你根本就喺个视野上未必望到咁全面嘅一样嘢。譬如你拧去左手边，拧唔到咁样，咁你人哋左手边有架车切线打灯，你都睇唔到，咁啊好容易酿成意外咯。咁啊真系唔好影睇少啊！呢啲叫做职业司机嘅一啲痛症或者叫做。肩颈问题会唔会系咁样啊 ，Kenny？ 其实会噶，非常之常见嘅。即系我哋讲紧腰酸背痛系第一样啦，其实第二样嘢就系啲肩颈膊痛。因为其实我哋成日讲肩颈啦，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嘅膊头嘅肌肉，其实好多都系膊到上去颈嘅。咁所以变相当我哋谂下一个司机你要长期揸太嘅时候，其实你膊头系一个缩起嘅情况啦。就算缩得耐，我哋唔好讲瞓礼颈或者扭亲颈，其实膊头一紧咧，我哋嘅颈都会跟住去紧嘅。尤其是我哋讲紧系一个揸车，你一个胸口一定系一个含胸嘅状态，咁所以变相我哋讲紧一个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咧，当我哋啲肩颈肌肉收实咗啦，其实喺呢一个情况啦，学你话斋，如果冇热敷咧，系比较难去处理嘅。咁但系我会建议嘅就系，起码我哋可以尝试下用下我哋嘅手指啦，去围住我哋嘅颈做翻少少嘅按摩，简单嘅一啲嘅我哋叫做按压啦。 希望可以將嗰啲肌肉做翻一個即時嘅放鬆，咁都可以舒緩到少少嘅。咁但係最緊要記住，任何嘅按壓咧，都唔應該係按到我哋嘅骨頭或者關節。咁所以咧，大家記住就係、是，例如揸得耐啦，個頸有啲酸啊，大家可以利用自己嘅手指啦，多數我建議用手指公嘅，因為比較大力少少，圍住我哋有啲酸痛嘅位置，輕輕力，可能六至八成嘅力量，慢慢按壓，大概可能五至十分鐘咧，咁會即時有少少舒緩嘅。 嗯，真系要听 Candy 咧学下嘢啊，因为你即系你唔听咧，你唔知点去舒缓啊嘛。尤其是依家听紧收音机嘅一啲职业嘅司机啦，咁如果都系遇到呢啲情况咧，都可以试下咁去舒缓自己一个状况。咁、当然你话喂问题严重啊，揾翻专业嘅物理治疗师啦，就可以帮助你更多啦。今日咧多谢 Candy 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咧再同我哋讲下一啲坐姿嘅问题啦。咁啊，依家咧成日都会有啲护脊。叫做凳啊，或者护脊嗰个叫做枕啊咁样，咁帮唔帮到手咧？第二就系有埋护脊书包啊，啲学生哥系咪真系护到脊咧？咁样下集咧就等 Candy 同我哋多讲少少，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是有。追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要应付遗憾。 其实我仍未放开。你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风雨不改、啊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最近我真係周身都充满黑气，先係唔见咗部手机，继而呢又跌伤，痛到飞起呀。咁如果你想话俾人听我最近真係好黑呀，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吻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 从住后面 走到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熟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生活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头先讲到我最近头头碰着黑，咁如果真係要话俾人听自己充满黑气嘅话，英文又可以点样讲呢？最常听到嘅就係 bad luck 呢两个字啦，嚟到表达自己真係好黑仔呀。亦都有其他嘅讲法，例如要话俾人听真係黑啦，你就可以话 just my luck, just my luck。咁如果想修饰少少，令到自己冇咁难受，我哋可能会话唉，真係冇咁好运囉。英文我哋就会话 no such luck, no such luck。咁如果你系见到人哋好黑仔，你想话喂、哎、你真系好黑喎、哦、咁样呢，你又可以话 you're out of luck, you're out of luck。out of 本身系解用晒咁解， 咁即系可能运气真系用晒咯。又或者你可以话 ，You have been down on your luck. You have been down on your luck， 即系解释最近啲运气麻麻地，或者之后会好啲咧。当然，今朝讲嘅嘢纯粹只系从语文角度出发，我都唔希望听紧收音机嘅你需要咁样讲呢番说话嘅。不过，如果你真系听到身边嘅朋友讲以上几句说话嘅话，不妨走埋去安慰下佢，希望得到你嘅安慰之后，佢会可以好运啲、开心啲啦。 如果遇到咧 ，Barbie 头先话唔见手机啊，或者整亲啊嗰啲情况，即系 bad luck 啦，即系唔好运啦。 bad luck，bad luck 系你讲得好好啊，真系。 我真系唔系有时咧，你舒缓下咧，咁样讲两讲咧，自己觉得好笑咧，笑翻咧系冇嘢噶啦。 系啊，其实如果唔见咗手机嘅英文唔系呢一个，系另一个噶。 系乜嘢啊？ Find my phone， 但系最惨就系我 find 唔到 my phone， 可能咁啱熄咗啦，或者成 系啊，可能冇电啦，唔知啦，唔好谂啦，系啊， 冇电都可以。尋找手機嘅，即係我 算啦，唔好諗啦。 我幫呢個品牌講翻一句説話，但係咧，即係如果咧你嗰排唔好彩咧，我自己嘅習慣咧，一係咧就剪個頭髮，即係叫做精神爽利一啲啦。 我都係冇剪過頭髮。 我係啦，我係啦，咁啊，即係唔係迷信啊？我自己覺得即係叫做即係逐啲講老禮啲啦，咁樣。 我媽成日都係咁講嘅，剪曬啲煩惱絲啊嘛，咁咪冇咁煩咯。 我係咁嘅，咁第二咧就會咧打下書釘，即係睇下書啊，揾到啲心靈嘅救贖咁樣。即係你成日都有啲名言警句啊，或者有啲金句咧，有陣時會成為你心靈嘅 心靈雞湯啊嘛。所以我之前都講過啊，好奇怪嘅，所謂嘅心靈雞湯嘅書咧，長出長有嘅。但你留意一下，如果你睇得多咧，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句嘅。 係啊， 但係啲人又會買喎。 啱啊， 好突然。 你有冇發現有另外一種書都係出極都有，然之後啲人又會買，但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幾句啊？ 哦，烹飪啊， 唔係就係每一年新年都出好多嗰啲咧。 運程，運程。唔系、运程年年都唔同嘅、哦，即系堪舆学家讲吓， 系咪啊？唔系、啊，我每一年听嗰啲咩十二生肖咧，每一年都话我个生肖系衰嘅，冇一年话我好，系啊，咁咪又系咁样过， 系啊，几好、啊， 所以冇嘢嘅心态啫。 但系呢啲心态嘅嘢，不过咧我就唔系睇运程书嘅，入到书。店嗰度打書釘咧，睇下啲即係心靈書啊，或者勵志書咁樣啦。有陣時都係㗎，有一兩句金句可以叫做鼓勵下大家啦。咁近排我先買咗一本，其實咧你聽落咧廢廢地嘅，不過咧 drop 落咧好似又有啲嘢喎。就係咩咧？你如果覺得此刻咧已經係地獄咧，你更加要咧 moving on， 更加要行。如果唔係你走出唔到呢個地獄，好超勁咁啊！其實但係又好似廢廢地啊！ 你咪講緊嗰度韓國電影嗰陣時嗰個咩講地獄嗰三個使者嗰度？ 唔係啊，佢純粹一本即係類似心靈雞湯嗰啲咯，係啊，比喻啦咁樣，即係都幾鼓勵到嘅。咁如果你話喂今日咧翻工翻學都成問題，因為放假放咗三日咧，好攰啊，好疲憊啊，咁啊，自己上網睇下呢啲金句，可能都會鼓勵到你。但係其實咧，即係我今日想講咧，就係啲實體書店啊，尤其是啲小店咧，就過去嗰一兩年咧就執好多啦，咁樣即係你話大集團經營咁都可以。或喺商場入面啊，有間書鋪行下咁樣啦。咁但係咧，有啲小店，特別係樓上鋪賣書啊，或者喺地面啊，或者有啲直情縮咗入去街市嗰度賣書咧，咁啊都睇到咧，即係有啲書店啊，叫做十間有九間咧，都開始麻麻地啦，或者咧開始覺得有機會結業啦。 但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因为全世界睇书嘅习惯真系唔同咗，而家系数码年代啊嘛，大家系上网睇啊嘛。 系啊， 咁变咗你即系你对上一次攞本实体书系几时啊？ 即系都耐，好耐，都好耐。 而家你上网睇好多文字嘅嘢，上网睇咯。 系啊，不过有阵时买下书都有啲嗜好嘅，譬如书展啦，大家会买啲书，即系揭几页都系揭啦。我成日都鼓励咁样。不过咧有趣，你哋睇唔睇到呢个变化咧？就系成日以为实体书咧会变成电子书噶嘛？嗰阵时咧未有一个工具专睇电子书嘅。哦，冇啊。 你喺香港你冇见到有人专系攞住嗰个专喺电子书嗰个工具去睇喎。 跟住好少咯。 系啦，你身边有冇啲朋友就系话啊，我近排咧上网下载合法下载咗一本电子书睇紧。啊！你又冇聽過嘅喎， 我屋企有一個人係咁做，我爸係咁做， 就中意睇，係 啊，中意買呢啲電子書咯、哦。 西伯好嘢，係、嗯、 啊， 有學樣， 慳地方啊，係啊， 有學樣。我自己咧就真心少啲人去發現，啊，你真係揭緊本電子書啊，用啲平板咁樣咯、嗯。所以呢個究竟會係點樣去發展咧，都係未知之數，我自己覺得、 嗯、慢慢留意下啦。 係啊，睇下啦。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即係去下呢啲實體書店幫襯下啦。即係如果你書店都要保育咧，就麻烦啦吓。咁啊，芭比同我哋睇埋天气好嘛？ 好啊。嗱，今日咧天晴干燥，但系局部地区咧有烟霞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咁啊，展望咧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嘅，室外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55%啊。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天富海湾。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水街。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3.14159265， 你在噏紧啲乜嘢啊？ 我背紧圆周率啊！ 哇，咁认真嘅你，早冲之上身啊！ 想知道南北朝时期嘅数学家早冲之点样计出新历法？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母无玷圣心学校嘅同学声演《刻苦求真的早冲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变唔变唔使咁快下定论嘅。 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觉得更易。 我哋都曾经听过要保持初衷，唔好改变自己。永然觉得呢个课题中有趣嘅系，其实唔改变自己，唔代表唔可以变更加多嘅自己啊！呢个亦都系佢今次作品嘅主题。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很需要 什么四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泳儿十八度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升啊229点啦，油价升1% 查下咁啊，港股 ADR 点睇啊？按比例计算咧，都升160点嘅，特别系嗰啲手机设备股啊，有冇机会咧？因为啊，苹果公司咧股价上涨咧，而被带动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听下伤感嘅歌。先问问几位先，你哋听歌嘅习惯，你哋系听快歌多啊？定听慢歌多？ 快歌， 快歌多， 系。 我是轻松节奏的歌， 轻松节奏 即不是慢咯， 不是很慢，但不会很快。 阿欧咧， 我都系中意听慢歌多啲嘅， 听慢歌， 以嚟把悲伤留给自己嘅。 咁你哋咧都一定会有你哋部手机，又或者一部电脑，或者你哋嘅一啲听歌嘅一啲器材里边，必定有自己嘅 library 噶嘛，即系有自己一啲储存听歌噶嘛。根据你哋自己嘅统计，你哋储存快歌多啊，定储存慢歌多？ 快歌， 慢歌， 慢歌，慢歌，我都是慢歌，系啊， 点解咧？ 点解？ 即系呢度，即系计落都有两个对一个啊，都系多数系慢歌多。其实大部分人点都有啲慢歌，而且系偏多，即系储埋自己随时听嘅。点解会系慢歌多过快歌咧？ 好似粤语流行曲啦，即系计广东话歌啦。好似真系慢歌多啲，即系 popular 吓，我讲紧 系啊，即系特别嗰啲分手啊、伤感啊、喊苦喊忽啊，系啊。 你睇翻过往十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嗰十多只歌啦，慢歌应该系占到六成嘅，我估以上啊，或者系 点解我哋会对慢歌特别有一个喜爱咧？嗱，谂下，你听慢歌嘅时候，特别系一啲即系所谓嘅慢歌，其实大部分都系讲一啲伤感嘢噶嘛。即系佢唔会话好慢地唱一啲好开心嘅嘢俾你听啊。咁好慢地系一啲伤感嘢。咁如果咁伤感，大家点解会咁中意听呢？你听一啲伤感嘅嘢，你会令我伤感噶、哦嗯。 你有冇觉得其实咧，快歌唔系唔中意听，系听唔切。 听唔切太快了， 听唔到佢唱咩，咁咪 feel 唔到咯。 系、可能真系快得滞。 咁有啲都聽到嘅， 或者啲歌詞要 deep 下係咪啊？係啊，有啲作詞人 快歌，你哋唔覺得個 beat 好嘅話咧，入邊 mixing 真係好多嘢聽。係啊，可能因為我呢個原因，我中意聽快歌。 哦，都係嘅。 係啊， 咁但係即係個別例子啊。係 啊， 你中意嘣嚓嘣嚓嘣嚓嗰啲冇得好講。 咦？唔係喎，我懷疑咧，白猿好中意聽嗰啲快歌係日本快歌喎。 係啊。冇错啊！ 咁又唔同广东快歌喎、 啊。最近姜丹妮儿嗰只我都好中意。 哦，但日本嘅快歌我好少听，我多数中意睇啊，因为通常一啲好有热血活力嘅女仔跳紧舞 啊， 咁会好睇啲。 劲歌热舞 嗱，咁啊讲翻呢一样啦，点解大家会中意听一啲悲伤嘅歌曲咧？咁明明我哋即系如果听到啲悲伤嘅歌曲，我哋会被感染咗，应该明明唔悲伤都可能会变做悲伤噶。 系咪有个 theory 系？佢幫你悲傷，佢帶動你嘅情緒，等你喊咗先。 嗱，咁原來咧一路以嚟啊，大家都會有一個即係不成文嘅調查，就係話原來大家係喜愛聽悲傷嘅歌，但係點解咧就冇人做過一個好正式嘅研究。咁、 哦、 所以咧，我琴日喺網上邊咧就睇到有呢、這、一個即係有人做咗一個咁樣嘅統計，咁揾咗一啲資料翻嚟，我覺得好有趣。咁呢個網站我成日睇嘅，咁佢就話原來我哋聽呢啲悲傷嘅音樂。唔系想悲伤，反而系想 開心 咁奇怪， 但係嗰種開心咧，唔係話啊，即係聽到哦好興奮嗰啲，唔係嗰啲，係、哦、一種愉悅嘅感覺，哦、即係想要呢一種。但係點解我哋聽一啲悲傷嘅歌嘅時候 會愉悅咧？ 愉悅咧，呢、這個就係問題啦。係 咪因為覺得呢個世界唔係淨係我一個係咁啊？有人都係咁啊，有共鳴。 誒、欸、真係好厲害啊！即係阿芭比嗰 咁犀利嘅， 即係可以講音樂， 你估到 嘛？ 靠你！我聽慢歌嘅時候會心諗，其實你不如唱快啲啊，咁、哦、你就冇氣咗。 嗱、嗯，咁佢係原來咧，可以中意聽悲傷嘅音樂咧，其實我哋可以分為三個方向去睇先、 嗯。 第一個方向咧就係叫做我哋揾到一個情感嘅出口。 嗯， 咁因為嗱。我哋細個即係等於而家阿小白啊，同埋阿芭比嘅細路都仲係偏細咧。 係啊， 佢哋成日都會喊噶嘛。 嚇、 啊，原來喊成日都話咯，喊係好事嚟嘅，因為喊係人類一種情緒嘅宣泄方法嚟噶嘛。 嚇、嗯， 但係我哋人越大咧，就越唔會喊、嗯，即係我哋要裝作堅強啊嘛。 係啊，係啊。我都好担心我自己啊，好少喊啊， 系啊， 系咪有问题啊？ 唔系刘华嗰只咩？难啊，不会不会不是你嗰只，唔应该喊，越大越唔喊。咁你 男人哭罢不是罪 啊，男人哭罢不是罪，其实系啱噶嘛。 喊啦咁样， 应该喊啊嘛。咁但系咧，男人而家即系唔好话男人，其实女人都系噶嘛。成长咗之后咧，就成日觉得喊好似系问题，唔、 嗯、 可以喊。咁變咗，但情緒仍然喺度噶嘛？咁你變咗同細路仔比起上嚟，你越大，其實你嘅情緒出口就越少咯。 嗯。 咁所以當你聽呢啲叫做傷感情歌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可以俾你將你嘅悲傷情緒慢慢咁樣揾帶翻出嚟，其實俾你一種宣泄啊、 嗯。 即係又唔係話要你喊苦喊屈喊到即係天崩地冧，唔係。但係你聽呢啲歌嘅時候，會慢慢提供咗一個安全健康的释放途径、 嗯、 就等于大家看一些伤感的戏一样。 是。 即有时看一些戏又说很催泪又很洋葱、啊、其实同样功效。因为看的时候你感觉到哎呀伤、哦、感啊。其实将你自己的情绪都带了出来、 嗯、 反而令到你自己心理健康了的。 咁、嗯、 呢个系第一个啦、哦， 但系咧，我觉得咧，揾咗出口之后，你揾翻个 stop 制咯，即系你唔可以不断咁样无限延伸。如果你播十次咁样，你就话有十次呢个歌曲播放时间嘅伤感咁就唔得咯。 一只歌曲通常都系三分几钟咯， 三分半就完啦。 你播一只。即系伤感两个钟嘅歌唔会咁 样。听完钟哥讲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系情感死胡同。 点解咧？ 都冇出口嘅。 你狂 loop 啊？因为 小心啲啊！嗱，正话阿芭比都讲咗另一样啦。咁通常咧啲伤感嘅歌曲咧，通常都系啲歌词啊，一系就描述作者本身啦，又或者系其他人嘅遭遇啦。咁、 嗯、 你一路听嘅时候咧，咁就话：哎呀！佢同我一樣啊，咁、 嗯、 我變覺得咧，我自己唔係孤單啊。咁呢個喺心理學嚟講咧，係一種叫做社會認同原理啊。咁、 哦、 就、哦、原來我唔係淨係得我係咁樣 同路人， 同路人佢哋都係咁樣啊。而通過聽呢啲歌，覺得佢哋嘅經歷可以幫你行咗啊。咁、 嗯、 你就覺得哎呀，我都唔係自己一個啫。 係 咁你就有一種 我唔係最慘嗰、那個 愉悅嘅感覺啦，因為我唔係最慘。 咁如果 係 咁，係咪應該要鼓勵嗰啲作詞人將啲歌曲全部都寫到 happy ending 咧？如果唔係好大件事喎， 哦，咁又係嗰句啊，即係你好少可聽到一隻傷感嘅歌係兩個鐘嘅咁樣，即係有佢開心心啦。嗱，好快講埋另外嗰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一個生理誘發啦。咁佢話原來咧，即係呢個神經學嘅方向去講咧，嗱，咁啊聲音通過空氣就傳入去耳仔裏邊啦，咁、 嗯、 啊有一個信號啦。咁呢個嚟自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嘅大卫休伦博士呢个就发觉，原来我哋听悲伤音乐嘅时候，我哋个脑里边会释放一种叫做催乳素嘅物质， 哦、 而呢种物质咧可以带嚟平静、抚慰同埋满足嘅心情嘅。咁、 哦、 呢个咧就可以令到你有能力，当真正嘅悲伤嚟到嘅时候咧，你有能力去对抗啦、 嗯， 即系叫做预即系做一次先啊，等你预做一次先，咁你就会好啲啦。咁、 嗯、 另外一个咧就系好简单，因为所謂你去聽一啲唔開心嘅歌，其實係聽緊一啲叫做好靚嘅嘢。哇，點解啊？因為妻係美，妻美妻美，所以你聽到啲凄涼嘅嘢咧，你會感覺到一份美麗。 Okay， 咁所以你感覺即係聽到呢啲歌嘅時候咧，你就會喚醒翻以前好多特別一啲回憶上嘅嘢，即係細路仔嘅嘢。你會諗翻起細路仔一啲靚嘅嘢啦，咁會反而平衡翻你自己唔開心嘅心理。咁、 哦、 所以點解？即根據呢幾個方向、就是，就算我哋係開開心心，間唔中都會想聽一啲唔開心嘅歌，就係呢幾個原因。 明白啦。雖然係咁，朝頭早都唔可以聽啲太 sad 嘅歌啊。 由素丽珊呢一首《不是男孩》。 如春风中郁金香都开过，然后我想跑到山坡。Oh, oh, oh, yeah, yeah. 如漆黑中小灯泡都熄过，然后我想点满烟火。Oh, oh, oh, yeah, yeah. 谁人都喜欢我，洒脱坚忍地去闯。男孩走不需束缚，就只需摔角。男孩走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生，长裙和扣枕，犹如珍贵愿望。无人便软弱抱伤，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时间偷不到的我，如拣身中攀得高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唱首歌。Oh, oh, oh, yeah, yeah, yeah. 如掩饰中争得多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吃粒糖。Oh, oh, oh.就只需摔角，男孩就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生，长裙和扣枕，犹如珍贵愿望。无人便软弱抱伤，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时间偷不到的我，我信有火花真吗？ 国际象棋听起来非常之温文，这项的棋类运动如果和拳击 fusion 又会变成怎样呢、原来根据外国的报道，国际象棋拳击这项新的运动呢，是结合了捉棋和游戏拳击运动于一身的新运动项目。一场的比赛可以持续长达11分钟，以一个回合4分钟的棋加上2分钟的拳击比赛。玩法呢就是一定要有其中一方在其中一项的项目，即是无论捉棋定还是拳击那一边呢是赢了，然后呢才叫做赢的。这项运动主要都是流行于英国和德国，但是正在呢是努力着，希望可以成为全世界公开以及大家接受的运动。根据资料显示，原来这项这么特别的运动是由法国漫画小说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英奇比亚启发和发明的。所以你说运动原来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同大家咧讲讲天气先啊，今日咧天晴干燥啊，但系局部地区咧系有烟霞嘅，咁啊，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5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北风， 系啊， 展望啦，本周咧持续天晴同埋酷热嘅，咁啊，沙度气温相对湿度咧53%啊， 晨光追踪31。 好啦，一齐听一听到底今晚啊，星期二晚嘅港台电视31有啲乜嘢精彩嘅节目？早晨啊，昌。 早晨 ，Barbie。早晨，各位。 嗯，今晚有咩睇啊？ 好啊，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咧傍晚6:30有呢个好市民好故事啊。咁啊，主持人就系 Kitty 崔洁彤啦。咁每一集咧都请嚟一啲真系香港得过好市民奖嘅朋友咧，分享一下佢哋嗰单 case， 同埋咧。聽下佢哋有啲咩獲獎心得啊，同埋一啲感受嘅。咁、今晚咧好有意義啊！佢請嚟嗰單案件咧係拯救生命喎、拯救生命嘅 case 係點嘅咧？大概咧就係、是、嗰、那個女得獎人啊，一位女士啦，佢係因為佢夠機警，佢夠敏鋭啊，佢發現到一單意外咧，可以及時去拯救到一位男事主啊，救翻佢一命咁喎。咁所以即係。我哋可能喺身边咧，喺生活里边都会遇到类似嘅嘢，咁但系我哋究竟识唔识得点样处理咧？想知道今晚傍晚6:30要睇嘅节目啦。 嗯，系啦，咁啊7:30呢一个咧，我知道都好贴地，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 冇错啊，呢个节目咧，咁啊主持人阿常林法师每一集都请嚟一啲佢嘅好朋友咧，同大家分享下疫情下点样去到纾压噶嘛，又听下我哋嘅古仔啦，等大家又可以得到啲启迪。咁啊上个礼拜咧，请嚟艺人朋友敖嘉年倾偈，佢哋意犹未尽啊，即系佢哋好好朋友，佢哋倾唔晒，今晚倾埋个下半场。咁啊，阿嘉年咧会分享下咧佢。舊時咧，佢當日咧，佢喺大家可能都知道，佢喺大台發展得好地，即係佢個發展正好嘅時候，點解佢忽然間決定會離開舊公司嘅咧？佢點解會作出呢咁重要決定咧？今晚7:30佢會同我哋一齊講下嘅。 嗯，咁啊8:00嘅醫生與你啦，啊，我相信可能咧好多爸爸媽媽或者準備懷孕嘅婦女咧都好有興趣啦。 冇錯啊，咁啊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咧，繼上一集繼續訪問呢個梁德陽醫生。咁啊梁醫生咧係。中大医学院妇产学科学系嘅系主任嚟嘅，佢亦都系呢个母胎医学嘅专家。佢30多年嚟咧都系咧，即系帮同嗰啲父母咧一齐同行嘅。咁啊好多时咧，即系嗰啲父母咧怀孕，啲妈妈怀孕咧会照超声波噶嘛，咁啊都满怀欢喜噶嘛，即系可能你都经历过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系即系好，即系当然好感恩嘅话咧个。B B 仔咧個胎咧就好健健康康啦，咁但係有陣時即係喺超聲波嗰陣已經發現到有啲問題嘅時候，嗰啲媽媽咧好多時都會晴天霹靂嘅。咁遇到呢啲處境，佢即係阿梁醫生咧做咗30多年呢件事，佢即係見到當事人嗰個心情咁複雜，佢嘅心情又係點嘅咧？佢點樣去處理嘅咧？咁啊，今晚8:00佢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嘅。 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10:30咧就轉一轉個場景啊，去一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咯。 冇錯啊，咁啊呢個紀錄片啊《北極危機》咧，咁啊今日嚟到下集啊，就係、是、呢個節目咧就係、是、攝制隊咧跟住一個即係嚟自全世界30多個。國家組成的科學家團隊留在北極一年，看看他們怎樣去到探索呢當地的、就是、最新的發現，為了呢就是發現一下那些地球暖化的原因。今集呢他們我哋跟住佢一年嘛，我哋睇到咧，从冬天咧，佢哋24小時个天都系黑嘅，到夏天24小時都系光嘅。当中佢哋点样适应嘅咧？同埋其实当地系好危险啊，即系嗰啲冰随时会裂啊，亦都真系有北极熊咧去探佢哋嘅。究竟佢哋点样去到面对呢啲咁嘅危机咧？今晚10:30，有兴趣嘅朋友一齐睇下《北极危机》啊！ 系啊，咁今晚咧一于就睇住港台电视31，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唔该晒，昌。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素素喺度。早晨啊，素素。 早晨啊，咁多位嗱，我补祝我妈妈11生日啦，生日安康。张梅姐姐就出院身体健康啦，希望听听话话啦。咁今日呢就是我侄仔9月13日建平生日。咁细佬呢恩平10月26日生日，工作愉快啦。咁我外国嘅哥哥大哥大嫂健康愉快，舅母舅父身体健康，医务人员欧阳嘉欣同埋周姑娘。陈姑娘、三都要开开心心工作，希望你柜台个个都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家人平安。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嫂嫂。 好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活若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

得到$48,000，大约300多万港币。由于佢即将结婚嘅丈夫系一个比较容易冲动消费嘅人，呢位女士唔想生活发生巨变，所以一直都冇将中奖呢件事话俾对方知。佢将奖金攞咗去投资。过咗八年，有一日太太收到短信，原来帮佢负责投资嘅公司话俾佢听，之前投资嘅回报令佢户口变成$100,000。就喺呢个时候，被丈夫知道，觉得太太将呢件事隐瞒咗咁多年，好激气，嬲到唔同佢讲嘢。太太就谂，中奖呢件事系结婚之前发生，而且都系担心老公比较难控制消费嘅欲望，所以先选择唔讲俾佢听。过咗啖气之后，老公又觉得老婆好叻，投资得到咁好嘅回报，最终表示理解老婆嘅决定，和好如初，唔想因为呢件事影响两个人嘅婚姻，大团圆结局。听完之后，你会点谂？作为两夫妇，梗系乜嘢都要讲，冇理由中奖咁大件事都唔话俾老公知。可能有啲人会话啦，你当时即将结婚，即系未结婚，既然未结婚，绝对有权唔讲。如果照咁讲，结咗婚之后，如果中咗奖，系咪一定要讲？之前未讲过，无所不谈，乜嘢都讲俾佢听，应该系最亲密嘅人。你选择唔讲，究竟系为佢好，还是就算系最亲密嘅人，唔一定系你乜嘢都会讲俾佢听嘅对象？仲有，老公而家知道老婆户口有咁多钱，佢会唔会即刻想消费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忘记你怎么抱紧我，忘记你当晚是怎么亲我，但这首不变情歌，在你家中的唱机里，在你一呼一吸接受内，一段吉他一个和弦，像你那么摇撼着我，狂热如火，从收音机中听那冲动的演唱，情歌一首一首说出真相，谁也会知前是这么吸引，是这首不变情歌，是你一把不变声音，是我所等的歌曲与故事，今夜更加亲切动人，令你我的前世旧爱随旋律重生。 冲动的点唱，情歌一首一首说出真相，谁又会知我们今天分享过那首歌，谁会欣赏。还衷心的表白你真相，情在半空，犹如走进现场。这首歌原来是你冲动点唱，情在半空，犹如走进现场，送我的原来是你心内所想。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講飲講食，講埋健康啦。咁我哋經常都會聽營養師講呢，就喺食物嘅時候，除咗要多顏色啦，因為顏色代表有唔同嘅維生素。咁如果係揀到即係食完主菜啦，就食水果。食水果好多時咧都會同大家講咧，就所謂一份嘅水果。 嗯， 一份嘅水果咧，其實我發覺原來我身邊咧，或者再問遠少少嗰啲，就唔係身邊嘅朋友啦，冇人知道其實一份水果係 exactly 係有幾多嘅咩啊？ 一個拳頭咯， 一個係一份肉就係一個拳頭嘛。 唔係好似個個生果唔同喎，你士多啤梨咁，你點咧？ 點樣計算一份咧？譬如叫做菩提子咁樣， 係啦， 提子點樣可以啊？係咪五粒為之一份啊？定四粒啊？ 原來咧真係有一個 guideline 嘅喎，即係話俾你聽何謂一份水果。好啦。阿O 咧頭先講嗰個提子，最近咧就嗰只有一隻綠色提子就非常多啦，街市嗰度。 情王 唔係香人， 香人 呢、這個品種，呢、這個品種喺街市都見好多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 好貴 啊！ 有啲平版噶嘛， 都係嗰句 平版，係咪一樣？ 每個人使錢嘅地方都唔同，你買九千幾蚊部電話夠貴啦，九啊蚊一抽提子，有啲人又覺得平咧，可能 係啦。咁啊，街市行情其實有啲就我見過有70蚊兩抽都有嘅，係啦，所以平有平食，貴有貴食啊嚇。好，咁如果你話提子嘅，佢有分嘅喎，佢真係九至十一粒咧，就為之一份。 嗯， 九至十一粒， 即係唔同品種係就可以有唔同嘅份量啦。 係啦，唔同種類嘅水果咧，佢一份嗰個定義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幾明確嘅講法嘅。 嗯， 咁啊，提子咧就係九至十一粒。咁你可以幻想到九至十一大概嗰個 size 有幾多啦？好啦，另外咧，由於咧佢除咗係講緊嗰個叫做營養之外啦，因為佢每一種嘅水果佢入面所含嘅維生素，甚至乎佢嗰個糖分咧都不一樣，所以咧又未必咧就等於，如果你話士多啤梨，我咪揾翻咁上下大咁上下 size 嘅水果，即係積夠佢堆夠佢，大概都係咁多，就叫做一份咧，又未必嘅。好似如果你係藍莓嘅話咧，通常喺坊間就會有一盒盒啦。佢咧佢真係好 specific， 佢話其實 0.8 盒，即係你譬如入邊有十粒嘅，你就攞八粒出嚟，嗰八粒咧就係藍莓你嗰個一份嘅份量啦。好啦，仲有啲我自己好中意嘅啦，龙眼咧就系七粒，七粒咧就为之一份。好啦，咁啊除咗呢啲一粒粒嘅之外咧，香蕉，香蕉通常咧，喂你搣咗皮啊，梗系逐条拍噶啦， 系咪一条为之一份啊？ 原来佢半条系一份， 哇！哦，弊啦，中计啦，中计啦。 因为咧香蕉其实咧含糖量好高 啊，呢个我都知啊。 即系所以嗰啲糖尿病患者咧有阵时话，哎食翻个蕉啦，你以为好健康，点不知就 系啦， 系麻烦， 所以就开心 share 咯。 咁我终于都明白点解香蕉船咧系应该两个人食， 因为佢斩半啊嘛， 冇错 啊， 每人一。 邊 睿智， 咁就一份啦。 係啦係啦，嗯， 如果着重健康都唔應該食香蕉船。 系啊，系因为个香蕉唔出事，个雪糕都出事。 系啦、啊，题外话，好啦，跟住咧杨桃咯， 系 杨桃原来又要食半个噶、哦，因为呢啲水果咧，其实我从来都冇谂过咧，我系会食半粒。譬如芒果，芒果我就可以 share， 芒果就可以切咗出嚟之后咧，我自己嘅食法咧就中意将佢切几份嘅，一份咧就将个核咧就中间嗰份切开咗啦，另外嗰两边咧都系斩开除，斩开咗佢之后咧，我就用匙羹滗嚟食嘅。我的食法就是这样的，即是如果我以后吃芒果的话呢，我就只可以吃一边、另外那边都是要跟家人吃 分享， 是又或者那两边就给我家人吃、哦、我就吃粒核， 那你只是害他而已， 我就吃粒核我伟大，我就吃粒核火龙果啊，这些呢或者是柚子啊，甚至乎是、蜜瓜呢，这些其实都是、吃半个为上的，如果 蜜瓜是比较上大的，那怎么呢，它就用一碗碗、即是一个小的饭碗的分量去到斷定你嗰個蜜瓜係到底幾大，譬如西瓜都係嘅，西瓜有啲即係人頭咁大嘅西瓜噶嘛，咁你嗰個你又點樣定嗰個份量咧？咁樣你都係用嗰、那個最即係細 size 嗰啲飯碗咧，你就將佢揼，或者有啲人將佢整嗰啲西瓜波波咧，你咪自己揼落去，揼到佢變咗一碗啦。嗰、那個咧就係、是、一個人嘅份量，但我覺得好多時咧，其實大部分人咧都係會食過量嘅，例如香蕉你搣嘅話，你一定係食一條啦，係咪？咁另外如果你話西瓜嘅，天口慶，譬如如果酷熱天氣警告，你問我嘅話，半個西瓜我都照食咗啦，係咪先？ 你今日講完，我梗係獲益良多啦。 係啊， 但係你未講之前，知唔知我點樣計為之一份咧？ 點啊？ 我食夠咪就一份。 我都係咁話。 係啊， 即係你食提子，食幾多粒啊？我食夠咪就一份。 食到覺得唔好再食啦。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即係再簡單啲叫做一份嘅話咧，啊呢、這個真係呢兩個單呢兩種嘅水果咧就最容易計，就係蘋果同橙，一個蘋果就係一份。一粒橙就是一份， 唔系、哦，我喺街市买咧， 咩啊？ 街市买咧系25蚊一份，一份四个、哦， 系啊， 真系咁样写嘅、哦，份 又不同呢个一份、哦， 25蚊一份，跟住买四个出嚟苹果， 啊、你嗰个25蚊一份咧，原来入边有四个啊， 25蚊四个一份， 系啦、啊，咁啊入边有四份噶啦， 咁佢系写一份。 佢冇呃你，我又冇呃你， 即系街市嘅睇法，同埋咧营养师嘅睇法 又唔同嘅啦，一份变四份。 我的享乐时代。 讲完啲健康嘢咧，要转一转话题咧，讲翻啲邪恶嘅食物。 好啊， 好啊， 我想话咧，琴日我就 no， 我发现咧，即系香港有一间即系都颇多分店嘅娱乐自助式嗰个娱乐店咧，就结束咗营业啦、啊，即系佢连最后一间分店都冇埋啦。 系、 啊、 咩？ 系咯、啊，某一间啊。跟住我就想话咧，你哋有冇留意咧？喺某一年突然之间有一日咧，系周围都开咗一啲自助式嘅娱乐店，嗰阵时系一个潮流嚟噶嘛，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就系大家都冇乜机会可以自己亲手去斟嗰啲软雪糕或者系嗰啲饮品咁样啦，嗰阵时又未兴呢个手摇饮品嘅，突然之间我谂十几年前啦，就有一日突然之间开到啲娱乐店咧系成行成市，好多咧就系一个铺位，然之后咧可能系几埲墙咧就全部系嗰啲自己自助嘅唔同口味嘅娱乐嗰啲机啦，跟住就自己唔知买个杯个 size， 跟住又唔知话加配料定点就再。 我聽到 Barbie 咁講，突然間咧諗翻起，其實我記得以前細個喺便利店買嗰啲斯諾冰啊， 同埋嗰只軟雪糕， 即係軟雪糕咧。我記得細個咧都係自己擠落去，係啊，細個 冇試過， 細個係啊， 自己斟嘅，好似 係 咩？有有 整 噶，唔系噶，有段时间可以自己、 啊、自己整噶， 自己有几多个圈。 因为我好记得咧、啊，我有啲以前细个同学仔咧，好鬼渣噶，佢两、 啊、 圈佢收姜、 啊， 哇！你今日系咁整多有咁高得咁高啦，我呢啲人系咪先？ 食唔晒啦， 食得晒， 食晒细路仔可以无限食嘅、 啊， 当饭食噶嘛。 小朋友食雪糕系 OK， 但我想话我都冇经历过呢个可以自己浸。 有好彩有人正阿 O 都喺度， 系得一间有嘅啫 ，Circle 嗰一间系啦。如果我嘅印象，就舊時一間叫做即係明鐵啊， 咩有一间便利店叫名铁名咩咧？ 香港噶， 系啊系啊，唔记得啦，系啊。总之有一间咁嘅，即系喺嗰两间未流行之前咧、啊，有一间系进驻咗喺香港。不过呢啲嗌怀古嘢，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即系过去嘅嘢都唔记得，呢一秒发生嘅嘢都唔记得啦。 上一秒唔记得咗 啦，系咪先？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随住呢个时代嘅变迁咧，即系又估佢唔到咧，咁快又唔见晒啦、嗯。我记得我以前有个朋友咧，系开呢啲娱乐店噶。咁我仲好记得，佢嗰阵时咧就喺人人都兴自助式娱乐店嘅情况底下咧，佢就开咗间非自助式嘅。娱乐店咁好反传统，咁我当其时就问佢啦，点解喺咁流行自助式嘅时候，你会开一间非自助式咧？咁佢就话，因为咧太多啦，嗱，其实咧说到底系因为咧佢就唔够钱租个大铺位，咁啊只能够租一个细细铺位。咁你知好似啲雪糕店咁咧，就只能够摆几个雪柜喺度啦，咁啊自己即系佢自己斟俾你，就滗啲配料俾你啦。咁雪酸料系咁样嘅。咁但系另一个 concept 就系话咧，其实佢话咧当其时去到差唔多饱和晒个市场噶啦，咁同埋咧佢话啲人开始有个意识。就系、是、哇，好似个个都掂过晒咧，会唔会都有啲卫生嘅隐忧啊？同埋会唔会个个都唔识针嘅时候，可能整到即系周围都污糟邋遢啦，可能有线啊个地下咁样，咁所以佢就做咗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去到琴日突然之间，我发现咧，最后一间自助式娱乐店都执埋嘅时候咧，好似突然之间咧呢个潮流同埋呢一个。好似都仲覺得唔係過咗好耐嘅熱潮，咁、樣就冇 改朝換代啦， 要一雞死一雞明啊嘛。 你 俗語都係咁。 預測下下一個流行嘅市場係咩？自助式乜嘢咧？ 預測唔到啊！ 哦，有啊，自助式便當好似而家好似好興。 不過呢啲所謂嘅即係一個潮流咧、 啊， 其實真係喺香港變得好快。 係 啊，譬如之前有一排未嗰個叫做咩日式嘅芝士蛋糕嘅，咪成、街都係噶嘛。咁跟住過一陣就冇咗。 系 啊，系咁噶啦，香港所有嘢都系来得快，去得快，所以唔使记住咁多嘢噶，记住呢一秒发生嘅嘢就得噶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十点新闻。